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8,728点，升261点，成交金额1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4点，升12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蚊，升7.4；盈富基金29.45，升3毫；中国平安95.6，升3；中烟香港22.4，升9毫；友邦保险87.15，冇起跌。安仔 A 50 15.1 升2毫，华夏沪深344.9升7毫，中移动69.3是升毫半，远东宏信7.38是升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13，英镑9.715，瑞士法郎7.923，澳元5.455，加元5.949，新西兰元5.233，欧元8.7095。每百日元兑港元7.2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9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30点，升110点。港金现价报13,23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9.62美元，卖出1,42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次啦，較早前港鐵線嘅事故咧，喺半個鐘頭前已經妥善處理啦。咁而家港島線咧班次已經係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過海咧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咧好塞啊！而家龍尾就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咁就係東隧啦，去港島方向擠塞，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柯士甸道方向红磡，近住七咸道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国士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用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系有老公件白恤衫靓啊，洗极都黄啊，点搞先？ 将啲柠檬、白醋同埋梳打粉加入清水，再浸下个衫靓咧就可以噶啦。 哦，睇唔出你识咁多嘢、啊。 善用暑假，多啲睇课外书或者参与不同工作坊，都一样可以吸收到新知识噶。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身麻。 我点算好啊？ 够啦，真系受够啦！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啊？ 好辛苦啊！我就系顶唔顺啊！真系好难顶，好难顶啊！ 你嘅声音点会冇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嚟23820000，让我哋用心聆听。 今次的任务是要攻入去这个封闭的国家。画笔、画布、颜料。 Yes, sir! 好，进攻北韩。 艺术之战一触即发。一班西方现代艺术家获北韩邀请参与交流计划。他们的创作色彩缤纷，生动有趣，会为这个禁止抽象艺术的国家带来几大冲击。电视节目《31看世界》，今晚9:30，港台电视31。 B B， 你又出嚟啊？你开唔开心啊？今日食蚊食成点呢？猪猪，你啊，我都叫咗你乖啲噶啦，成日都跳嚟跳去，呱呱咩啫？诶，豪豪、甜甜， 嘿，善明啊，我就唔系蜥蜴， 我都唔系青蛙， 你唔使咁同我哋讲嘢噶， 做咩啫？谂住叫你哋开咪啫嘛。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善明， 早晨，曾志豪，早晨，善明，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 系、哎、 ，OK， 咁多位听众， 我赞你啊，曾志豪， 做咩事啊？今日有猪头， 唔系啊，你啊真系醒目， 我估到佢想讲， 系啦，我就觉得你今日同琴日嘅反差都好大啊， 系， 咁同埋咧又应该赞下你，你有改进， 哦系咩系咩， 系啊， 我有梳都剃埋添啊，我。 系，我覺得你突然間今日咧，我入嚟見到你嘅時候，今日好 sharp 啊！ 係啊， 係啊，因為咧你嗱，琴日咧形容一下啦，就係琴日你冇梳頭，亂糟糟、鬆鬆咁樣啦個頭。 唔好講到好似有個咧流浪漢咁。 你都唔係第一次啦，我哋都影你唔少相啦。 可能桂花田咧就已經慣咗，咁你冇辦法啦。我平時見啲嘢都唔錯啊，咁琴日突然間見到有件咁嘅嘢行入嚟，我覺得咦，好似瞓醒覺都未梳過頭，跟住又有啲鬚根喎，係啦，咁啊跟住件衫又好似即係有少少潮潮地咁樣嗰只。 件衫就应该冇炒到啊！琴日系我全个衣柜最贵嗰件衫嚟嘅，因为人哋送嘅。 哎呀，可能唔识欣赏。 系啊，冇错。 系啊，佢就算系最贵，佢都可以糟蹋佢噶嘛。 唔系嗱，其实最贵嘅衫咧，都要睇下个人衬唔衬起件衫，先可唔可以影到件衫嗰个优质。 尽咗力噶啦，我本身已经系一个骨架嘅身材啦，系啦，就 系 斋骨咯。系 啊， 浪得就浪噶啦。 咁你今日赞佢？ 嗱，我今日赞你，真系要赞啊！首先咧，我觉得咧，你今日应该好充足时间咧，准备出门口啦。 系啊，系好充裕真系。 虽然个地铁唔关你事啊， 系啊，冇错。 咁跟住咧，你咧 个我即系惊，可能惊地铁会唔会影响咗我咁样啫。 咁啊，梳个头梳得好靓，同埋 gel 埋添。 系啊，冇错。 咁都吹过下，都有个型喺度。 小明啊，你知唔知啊？即系你翻得嚟多咗啊，佢已经当你屋企人，可以咧俾佢睇佢真面目啦。所以佢 唔使客气，多谢我唔想见你喺屋企嘅真面目。 你有冇见过阿天嘅真面目啊？你冇咧。你呢排有幸啊，我怀疑咧，你知啦，即系佢啲同性咧仍然有。一种咧争艳斗丽嘅竞争心态 啊！喂，女人佢对住你正常， 佢冇试过就系攞屋企嗰个发。嗰、那個髮夾定係三夾咧，定係燒烤叉咁樣，炸喎咁夾咗喺個頭度。 啊，喺度啊，我未夾啫。 係啦， 佢一家都會 就咁夾住翻上嚟。你冇見過佢？你嗱，你翻呢幾日啊？佢日日都係五十肩同你死過啊！佢 係 仲有一個五十肩同你死過。冇，即係我同阿祖之前見過佢嗰個樣咧，真係係是但啫。哎呀，嗰時間啊，咁樣冇呢啲嘢。 夠你嗰時間嚟瞓覺嗰套衫都著翻嚟啊！ 都仲係有一種嘅顧忌喺裏邊。 我唔係顧忌。 證明你的競爭力仍然很大 啊！唔係，呢一個係一個尊重，因為咧，即係始終我唔係日日對住佢，亦都唔係對咗佢好多年，咁樣話曬咧，佢都有一個尊重喺度嘛。即係甚至係突然間去 party 咁樣 嘅。其實我想話咧，我哋完咗呢個踏出嘅直播室咧，我哋都要各自做我哋做嘅嘢。其實我哋都要面對人群嘅，其實唔係可以咧嚟嚟啡啡嘅，嗬？曾志豪， 我都冇問題嘅，真 係。今日有充裕嘅時間係咪？點解咧？因為瞓唔著啊，定係咩事啊？ 其實充裕嘅時間咧，你係自己犧牲嘅啫。咁我咪牺牲咗呢个食早餐嘅时间囉。咁我咪带返嚟压囉唯有都係类似咁上下啦。 OK。 係呀。 咪咦但你我闹完之后你今日要 但你唔係早餐喺度食嘢㗎嘛。 同埋呢即係因为近排都咁多唔高兴嘅事呢我琴日难得我都做咗件都几温馨嘅嘢呢都同大家洗涤下心灵啦都好开心。 咁样温馨嘅嘢。 之前呢 洗涤下你嘅心 灵呀。洗涤下大家心灵我諗你听到你都觉得几治愈下嘅就係。我之前就话咧，同阿爸阿妈嗰啲咧，即系两老年纪大啊嘛，就好耐都冇即系成日影啲亲密照咁样咧。 咁你唔啱啦， 系啦， 你净系父亲节、母亲节先影张相嗰只。 唔系佢两个自己啊， 哦，两个自己 系啦。兼且嗰阵时我咪话即系佢哋嗰个年头结婚咧，冇乜留低嗰啲咩， 冇乜结婚相。 佢哋嗰个革命年代嚟噶嘛，全部咧中山装咁啊，就算数噶啦。咁所以我之前就带佢哋去影嗰啲结婚相咧，即系着晒婚纱礼服咁样再影过啊嘛。咁啊，终于咧佢啲相咧就早。 几日未攞住嘅就 send 咗嗰啲叫电子版先嗰啲 soft copy 咧，佢就话、嗯：喂，你哋自己精选几廿张先，因为有啲可以晒出嚟噶嘛。咁琴日咧就轻轻咧，大家就围埋一齐咧，就做呢个动作咧，一齐拣相咧。我跟住觉得嗰下咧个感觉好神奇啊！你望住你隔篱嗰个咧，着住件背心啦，突咗个北京比基尼嘅阿爸，拖住个肚腩咧，喺度食紧条鱼嘅时候话：你拣边张啊？跟住望住，哇，着住西装礼服，哇，遮晒头咧， 两个人嚟，究竟 就好似你见到我同埋见到琴日嘅我一样。我话阿爸，即系喂。即系边个系你嚟啊？喂，点解咁样嘅？咁样真系，跟住阿妈就，阿妈你梗系一模一样啦。哎呀，真系。同埋咧，第二个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嗱，你两位女士嚟噶嘛？ 系啊。 你会唔会？你会唔会想你嗰张相咧？即系无论系咪嗰张叫结婚相咩都好，总之嗰张靓相咧，你系想原汁原味咁样出街，定系你都会系啦？定系你都会觉得话喂？呢、這個位唔使執啦，我想保留翻。嗱、嗯，所以先問你唔好講邊度先，你問下兩位女士， okay, 嗯、你會有冇呢方面嘅執着咧？真 係認真，已經唔年輕啦。我 唔係咁講緊係影結婚相嗰刻 啊， 或者一啲靚相啦，即係總之突然間你影一輯靚相。 因為我知道我啲年輕嘅女同事咧，佢哋就哇，你等先阿田，你唔好 send 出去住，等我執咗之後再 send 翻俾你先 post 咁樣。咁咧我就話啊，係啊，咁靚女啦已經，即係我已經為佢眼中已經好靚女啦嘛，係咪？但係佢哋都話等等咁樣，咁我就唔需要嘅。譬如曾祖咧之前有個app 咧，又係要整靚女整首歌， 嗰個全世界都有嘅，唔係我個 app。 即係咁講啊。即系你有啊， 你多用啊， okay, okay, 你有用啊嘛。 系啊，我帮大家用嘅就我唔使噶。 哦，嗰、那个 app， 我都同你讲啊，喂，唔要啊，我要翻我自己真嘅样啊，咁咯。 唔系，我知道，而家就问紧你边一忽你会系好唔想人哋帮你搞嘅，即系譬如 都唔想。 唔系咁，如果佢同你讲话，皮肤冇咁光亮，打翻光得唔得？呢啲你会唔会好介意啊？定系咩先？ 我真系唔介意。嗱，认真啦，如果你真系话想执嘅，我真系唔想去执走嗰个眼袋。 哦，系啊， 应该要有个， 即系你想 keep 住个眼袋。 系，我唔系想，即系你唔好执到毛咯。有啲人咧， 即系唔好执到白板咁样。 白板啊，即系咩打牌嗰个？ 好白滑啊， 白滑，然之后咩纹啊，咩眼袋，乜嘢瑕疵都冇。 即系我觉得打牌个白板衬佢多啲嘅，你知佢好中意打牌。 系啊，你个样都似啊。 系啊，即系点解你要 keep 住呢个？ 因为真系试过咧，咸丰年嗰张婚纱相有一间婚纱公司执到，哇！点解咁样嘅咧？我咁奇怪，但系又睇唔到啲咩咁奇怪。跟住咧，有朋友话，咪就系冇咗个眼袋嗰个位，连嗰个位都冇埋啊！即系你 即系你嗰个钟丽缇嗰张相系咁样出嚟 嘅，嗰个影得好好嘅，因为佢就避咗啲位。 自己结婚嗰张相， 唔系我 话 噶，我讲多次啦， 唔 系我， 唔系咁啊，片都唔差嘅，因为佢结婚应该讲嘅系廿。 各位女人系好夹，我你嘅意思系廿年前，我继续，好啦眼啦。 咁你执到咧，我话哇，咦，根本完全冇咗个眼袋就唔系一个人咁样样咯。 啊，咁啊唔系嘅，唔系个个都有眼袋噶嘛。 系啦，第二个女方嘅代表啦，系啦， 你都有个即系唔系话嗰个深就色嗰个眼袋，即系有个少少空咧，你都系有个眼袋，佢执到冇啊，你明唔明啊？你只眼就咁一只眼咯， 即系你就系即系觉得唔赞成， 我觉得好怪啦， 完全冇瑕疵就怪。 系 嗱，我个 point 咧就系觉得要睇完张相之后，啲人都仲睇到系真系你嚟嘅，咁我觉得咧唔好刻意， 咁写个名咯。 唔，点会啫？ 相片系啦，善名咁样。 咁你有冇听过咧？即系睇相认人就唔好睇相睇名认人噶嘛？啱啱先？咁即系话嗰张相咧系可以一望你就知道嗰个边个啦。 系。 咁但系我系好怕咧攞到啲相上手咧，你睇完之后咧边位你唔知系边个嚟嘅。 系系。 咁我觉得呢啲相你影嚟真系好无谓咯。 唔系执嚟嘅，佢影咗噶啦，应该系执到咧唔似嗰个人咧，又好似麻麻地。 冇，咁咪未执嘅，因为要精选啊嘛。咁我揭曉啦，我媽咧，我同佢講嘅時候，我話：我阿媽唔驚呢幾張相咧，我哋叫佢執一執啊！我話啲頭髮咧， 佢有少少染嘅， 因為啡色啊，因為你之前有染咗髮咧，甩甩地啊嘛，我話啲啡曬咯。我開頭我就覺得呢個好正路，我就話叫佢幫我執翻啲顏色靚翻，咪全部黑翻，咪好靚咯咁樣。我媽竟然佢同我講，佢就話： 所以我所嗰一刻影嘅就係嗰個樣啊嘛，係咪啊？係 啦，佢話唔好執啊，佢話呢個唔想執。佢話佢話啲頭髮佢想有翻少少，唔係佢話有翻少少呢啲顏色咧，好似好睇啲。佢話唔使將佢全部變曬黑色，同埋咁而家呢個就係有少少甩到咁樣噶啦嘛。佢話佢想 keep 住有呢個形狀咁樣啦。 睇慣咗好多年啦，已經。 同埋第二個咧就係當時喺嗰個影相個過程咧，個攝影師都有個提議嘅喎。因為譬如嗰啲衫咧，我媽太瘦啊，咁開頭我哋就話喂，不如揾件衫係長啲身嗰啲咧，可以遮住佢嗰啲青筋突現啊。 或者有啲紋嗰啲咁樣啦。咁甚至乎咧嗰陣時嗰服裝咧，仲話唔驚啦。嗱，你照著呢件可能短身啲嘅，最多咪執走啲筋咯咁樣。估唔到係個攝影師同埋咧我媽咧，佢都同時第一時間就話。唔好执啊！个摄影师话不如保留翻啦、 嗯， 因为佢话咧，你佢话即系冇可能，譬如大家都知道你老夫老妻，咁、 啊、 你譬如八十咁样，你冇理由你 总系白滑噶嘛， 你成条莲藕咁样出嚟咧，佢话即系失去咗嗰个真实嘅感觉，反而系个摄影师主动咧，佢话呢方面咧，佢话 Andy 我就唔建议执啦、 嗯， 即系嗰啲你话会唔会有少少纹啊，有少少筋啊，可能显得出系一个年龄痕迹咧。佢话佢就唔谂住执咗佢啦咁样，跟住我觉得有道行喎。呢、這个摄影师我觉得有道行喎。 妈妈 都系咁谂咯，系、 嗯、 啊，佢话喂你执到我无端好似一个十八岁咁样咧，佢话咁佢唔系佢啦，即系佢使乜要而家喺几十年之后，仲要同埋个老嘢一齐影张相，咁你不如唉、哎，我攞后生我将你帮我 key 件婚纱上去。 OK， 系啦，咁我觉得呢个几有趣嘅，即系 呢个都好睇嗰个人咧，系去到即系嗰个谂法系点样，有啲咩 系啊？ 咁最终妈妈要执啲乜嘢？佢有冇讲话？ 哦，纯粹 冇乜嘢执噶咯，妈妈 纯粹可能真系啲光暗啊， 系 真系光暗啊。譬如如果你觉得唔够 sharp 啊，但你真系拣中我张，可能佢帮你整翻好啲啊。 咁啊，剑侠咧？ 剑侠我梗系完全冇所谓啦， 即系都系执对，可能 佢依然都系搓住个肚腩食住条鱼肉几好， 你爸爸 我阿爸 系 啊， 佢爸爸个名 系啦，佢依然都话咁几好啊，几靓啊，咁样冇乜嘢咯。 即系佢冇乜特别要求话想喂，如果可以执嘅我就执走啲咩？喂，咁唔系啊， 男士我真系冇听佢讲、 啊。不过其实大部分男士真系唔系太介意嘅， 执其中一张得唔得啊？将两位即系阿爸阿妈即系， 即系执咩先得噶？佢本身都真系几好噶咯，就咁出到嚟咧，即系你唔会将佢执到可以变成刘德华。华噶嘛？ 唔系咁唔系咁变嘅， 即系你意思系话揾一张就玩到咧，真系完全冇瑕疵咁样，专系做一张出嚟 滑嘅咁样，又冇晒叫即系皱纹啊，或者等等嘅嘢，啲老态啊咁样。 都唔系嘅，我都怀疑咧。系啊，即系可能冇所谓，但系即系总之，我觉得呢个经历又几得意咧。即系可能喺好多人嚟讲咧，你就要执到好假咧，即系先叫靓嘅。但系原来反而去到某一个有啲历练嘅人咧。佢覺得保留真實咧，即係嗰個先係最好睇嘅，真係。 闻甜心释放热能，于灾难里派出飞马，准我红下去为你，暂时消灾解困，美热到不行，图银图金用歌舞之法，生于乱世有种责任，也可血脉不必有人，时光竟清感激我，降临泥地里，因下巨星手掌印，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中快活人。 嗱，呢幾日雖然心情好差勁咧，但係我覺得咧，即係上天係公平嘅，總係會有啲好嘢咧就氹翻咧，即係各位香港人咧就高興嘅咁樣。咁啊由琴日可能大家已經期待㗎啦。哎呀，真係好多好消息啊！就係曼城今晚就同傑志就會踢場波啦。喂，真係因為冇辦法，我諗你就算真係打仗都要唞下氣啦，係咪先？ 你係咪波迷嚟㗎？ 我都係，不過近年咧少咗好多啦。因為波迷咧，我而家發覺咧，你要做到一個球迷咧，或者咩球嘅 fans 都好咧，金錢同埋體力缺一不可。 哦，一定啦。係 啦，嗱，你冇金錢嘅話咧，即係譬如你點裝嗰啲收費電視啫，你即係你去酒吧睇，你都要少少錢啦。但我覺得最緊要都唔係金錢，因為頭先你諗下，你大不了你咪企喺人哋嗰啲茶餐廳門口度咧，裝好似人哋有八咁樣都裝咧，你都睇到噶嘛。 咪有啲咧真係約埋去，即係茶餐廳叫做最低消費，但係跟住又有得睇波， 都 OK 嘅。體力真係頂唔順咧。 即係有時好多時要捱眼瞓，冇得瞓啊，因為啲時間嗰個時差問題啦。 係啊， 呢一 round 咧叫 國際賽 咧，喺亞洲喎， 好好多。 我喺新加坡啱啱咧七點，係 啦，啲時間就好好多。 攬住個碗跟住睇咧， 真係攬住個碗。 好高兴啊！咁啊，本嚟食饭一路睇。 今晚八点，咁咧呢一个即系英超班霸曼城咧，即系虽然我系曼联 fans 嚟嘅，但我哋都会戥佢高兴嘅。 佢系 都系曼彻斯特，唔同噶。AC 米兰同国际米兰都系死敌嚟噶，你知唔知啊？真系。 系我都明，如果点会分一拆二？ 系啊，不过算啦，喺曼联都揼咗好耐啦。咁但系就曼城就对香港嘅班霸杰志。咁啊今晚就会喺呢一个即系我唔记得地点喺边度啊？ 今晚大球场。 就系大球场啦，系啊，大球场嗰度踢啦。 啲飞一定受兴啦。 系。 但系哇，原来都唔系平嘅，认真。 唔平噶。 班霸曼城。 其实去睇场系真系唔平噶，有啲日飞去英国嗰张飞都仲系好贵。 咁嗰啲特登飛去梗係啦，即係講緊今晚嗰場賽事最高都1190蚊啦嚇，不過全部受慶啦，記住。 係啊嗱， 唔係有啲位置受慶啫。 啊，其實我想問下球迷咧，即係其實喺呢一場波未開波之前咧，會唔會已經係喺度不停咁樣係估計啊？大約幾多對幾多啊？幾比幾啊？咁呢啲而家仲多唔多？ 好老實啦。所有外隊對本地賽事咧，都冇人會理個賽果，因為即係強弱懸殊， 即係最緊要就場波好睇就得啦。 佢都會數數字嘅，佢係數有幾多個球星會隨隊，有幾多個球星係會真係落場，而佢哋落場嘅時間有幾多分鐘，通常係計呢啲多。因為譬如即係想當年即係皇馬六條 A 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大家都系淨係問緊一個問題，係咪嚟曬先？嚟曬係咪個個都落場先？落場係咪淨係最尾五分鐘，定係臨半場出落嚟獻個吻就走咗先？ 即係計呢啲嘅啫。係啦，嗰日咧係C 朗咧都有去打啊嘛，去新加坡度。我點樣 C 朗點樣打陣，跟住就話：，佢係咁噶啦。 就係咯，因為 總之佢係有嚟，話呢個係個賣點，又吸引你啲人嚟買飛啦嘛。 因為本地球迷覺得，如果你曼城贏傑志，理所當然。但系如果曼城输俾杰志，你又知道放水俾你，你亦都唔会好兴奋话，哇！香港足球咧已经超越咗英超啦，所以大家纯粹数数字咧就睇嗰啲嘅。 佢哋系纯粹去睇球星 啊。系啦，但系今晚都有另一个数字数，就系21呢个数字啦。系啦，因为今日已经预告晒咧，佢话好多嗰啲球迷咧就发起咗个运动，就话喺呢一场波嘅第21分钟咧就会起立唱歌。就唱呢个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系啦，就想表达出咧佢哋一种 种即系想俾世界关注咧，近日香港好多即系抗争嘅运动啦、 哦，特别嘅安排 系特别嘅安排。咁可能如果你好少留意体育新闻咧，我相信已经有啲人就话搞错啊，你又捞埋啲政治落去。咁但系大家冷静啲，原来咧你睇嗰啲国际赛事咧，佢哋好多时候都中意用咧。几多分钟做一件事，系、啦，譬如可能佢会之前都有啲比赛咧，可能去到第五十几分钟咧，突然间大家就起身鼓掌，可能咧就系纪念一个咧，系啦，譬如话几多号球衣嘅一个球员，可能做咗啲咩事啊，又或者啊第几多周年嘅一个纪念咧， 系啦，一个荣誉咁样， 又或者可能系一个默哀嚟嘅，可能譬如话咧，即系可能逝世廿一周年嘅，可能有啲空难事件咧，可能同个球会有关咧，佢哋都会拣喺某一个时间嘅分钟啦，系啦，佢哋就会自发。然后就话、哦、可能在第三十五分钟，他哋就全场一起企起身，但他哋不会影响场波进行嘅，即系佢唔会话喂第三十五分钟腰斩，喂唔得噶嘛，场波踢紧噶嘛，系啊，咁所以可能呢个系即系嗰个球场嘅大嘅容纳嘅地方， 哦、 即系咩叫大球场 系咪啊？ 系啦，无论系实际嘅空间定系嗰啲球员空间，佢都惯咗。 不过我觉得无谓将佢摆喺政治嘅角度啦，或者系当系关心嘅角度。 关心嘅角度系啊，咁希望今晚大家踢场好波，唱首好歌，咁啊开心心过今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认为，值得研究系咪有需要喺监警会以外，寻求其他渠道调查六月中以嚟嘅连串冲突事件，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立法会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调查。陈宏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自己未有充分研究不同方案的利弊，但社会值得对此作理性讨论，不同党派亦都应该求同存异。他表示，是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由特首决定，但立法会议员是向市民负责，应该多了解和反映选民的意见。有网民早上发起港铁不合作运动，在金钟站阻挡列车车门关闭。港铁话收到多宗车门受阻以及乘客按动紧急掣等事故影响，港岛线行车时间一度要增加，列车服务在大约9:15起逐步回复正常。在服务受影响期间，金钟站月台大批乘客等车，有人不适要由救护车送院。现场有示威人士表示，警察执勤时令他受伤。有乘客话翻工可能会迟到，但认为做法不暴力可以忍受，批评源头是政府不回应市民诉求。但亦有乘客不满，同示威者口角，批评他们阻碍其他人，做法会带来反效果，有违反修例的初心。元朗西铁站星期日晚发生的袭击事件增至11人被捕，警方前晚和昨日在元朗、屯门和机场再拘捕5名本地男子，介乎39至51岁，涉嫌非法集结。据了解，在机场被拘捕的一名男子被捕时打算离境，警方较早前已经拘捕6名男子，同样涉嫌非法集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大规模搜捕非法移民的行动成效未如理想，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证实，行动针对2000个已经有驱逐出境令的家庭，目前只有35人被捕，远低于总统特朗普设下要将过百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的目标。署任局长阿尔伯特强调，行动仍在进行，预计会有更多人被捕，当局又加强巡查工作场所，向超过3000间怀疑聘用非法移民的公司发警告信。阿尔伯特不认同传媒使用扫荡非法移民的字眼，强调不是见人就拉，只是针对没有理会驱逐出境令的非法移民家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5点，升268点，成交金额2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5点，升119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66.8升8.2，盈富基金29.45升3毫，中国平安95.6升3毫，中国铁塔2.12升4仙，中建香港22.9升4仙，安仔55.06升0.6，友邦保险87.05系跌1毫，建设银行6.24升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13，日元108.21，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8，加元1.314，新西兰元6.0，新西兰元系0.67，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8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3,23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0.21美元，卖出1,42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支路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就系将军澳道嘅支路咧去茶果岭道，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系挤塞嘅，而家车龙长咗啦，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啦。去港岛方向是非常挤塞的，现在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顺德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马鞍山绕道欣安村方向西贡。作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了。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哎，阿祖做咩啊？寻日又通顶啊？ 唔系啊，瞓咗10几个钟啦，都仲系咁攰嘅。 你知唔知啊？除咗充足嘅睡眠，其实仲有适量嘅运动，身心都会健康啲噶。 夏日炎炎最好眠、啊。 讲啫，夏日炎炎，同朋友做运动，保持心境自然，轻松愉快，咁先可以做一个健康快活人噶。 哦，我只是想做风骚快活人咋。 平时总是有很多时候要给钱、收钱、给家用、买东西、吃饭夹钱，怎样可以过数方便点呢？金管局推出了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不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今日要喺幸福堡垒，点先稳阵呢？ 要有爱情、信任同埋钻石， 应该要有横撮条、斜撑杆先至稳阵嘅。 咁边个先至可以起到幸福堡垒啊？梗系要爱我同埋锡我嘅人啦， 系要有合资格嘅工程师先至起到嘅。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支架稳定要谨记， 稳固旧件不可少。 我是郑依娜， 我是潘敬祖。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火细啊！你讲你爸爸妈妈影完啲相之后，问佢要执啲乜嘢，咁你都好似有影过噶，唔知系咪嗰份信心大到得啦，唔使执我啦，嘿，真系啊！我天生靓仔，骨架身形，乜都唔使执啊！老婆啊，你想执啲咩啊？有冇咁问过咧？换嚟嘅对话系啲乜嘢咧？系咪最想执走嘅就系、是、啊，老婆，你可唔可以笑多啲？系啊，笑多啲可能会就好啲啊，因为老婆笑多啲，曾志豪就会好啲咯。好，我哋有请，嗯，系啊，佢经常俾人哋黑面嘅曾志豪。 哦，其实有时就你听到桂花田讲嗰啲嘢咧，就好似讲紧佢自己啲心声咁样，通常都系。望到人哋谂起自己， 见到你，我系见到你啊，见到你感受多啲啊，唔系我啊。 我张结婚相真系冇乜嘢要执过，真系你知啦，因为点解咧？青春系无敌噶嘛。我结婚嘅时候，哇，不知几咁啊，青靓，不过就唔白净咁解啫。啊，同埋你知唔知讲我又讲，我身边有啲麻甩仔嗰啲 friend 咧，佢就算而家可能系行走江湖。那個 profile picture 咧，無論係網上面邊啲户口咧，佢都會最有自信就係話，揀翻自己結婚嗰張相擺上去。一嚟可能係想出吉避兇啦，即係話俾人聽自己已經結咗婚，你係要中個頭埋嚟嘅，我都冇你負啦。二嚟可能佢都係覺得，就算係男仔都認為自己當日嘅樣啊，原來已經係佢最靚嗰一刻嚟噶啦。今日想同大家咬文嚼字啊，讲下啲即系文字嘅游戏，因为点解咧？咁啊，话说咧，琴日咧就有一个消息嘅传嚟啊，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咧就逝世，91岁。咁啊，呢个喺89、64嘅时候，大家都对佢非常之有印象，可以话系吓，有啲人就觉得佢系始作俑者，甚至乎你记翻以前啲影视作品咧，对佢嘅评价咧，大家都心中有数噶啦。不过呢个时候就唔系想讲佢呢一个六四嘅评价，系想讲下嗰啲行文用字，因为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新闻报道，可能或者你见到啲报纸写嘅时候咧，佢个形容系点样写咧？佢就会讲话，李鹏终年91岁咁样，有啲就写李鹏享年91岁啊，究竟终年享年又有啲咩唔同嘅分别咧？咁样咁啊，如果我哋翻查呢一个典籍咧。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几种同年有关的形容词呢都是可以作为一种配搭的。嗱，首先第一句呢就是行年啦。大家成日都听过行年几多行年几多是这个形容呢在世的人的。所以你成日都会见到呢那些古时候呢那些古装片成日都会有的。小弟行年30尚未娶妻是啦咁即未死啦。佢就仲喺呢个人世里面嘅呢个就叫行年。咁如果你要得年或者有啲人呢就用享年呢就一定係用于过世嘅人。嗱原来以前呢曾经有一个用年纪嚟作为一个划分嘅区别㗎。即係话呢如果你係60岁以下呢就用得年。如果你係60岁以上嘅话呢可能就会用享年啦。不过呢呢、這个都只係其中一种嘅分类方法。因为有好多嗰啲古籍呢两样都会捞乱咗嘅，即系有啲可能系60岁以下咧，都会用咗系享年嘅啦咁样。咁啊，甚至乎咧，有一啲人咧，如果佢再高寿啲嘅，譬如佢真系咧80、90岁在上面咧，有啲人就会用享寿咧呢一个字嘅，即系享就系头先享年嘅享啦，寿就系长寿嘅寿。但系原来呢个用法除咗以年纪做划分之外咧，其实亦都会对于嗰个人嘅背景啦。评价咧系有好大分别嘅，因为点解咧？佢话有一啲人咧，佢譬如佢孤苦无依，佢虽然系一个老人家，但系可能佢出身就即系贫寒，死嘅时候三餐不计，孤苦无依。咁佢话你冇理由用翻头先个形容，佢90几岁，根据头先嘅讲法咧，佢可以用享年或者享受啦咁样。咁你就好难会对住一个话啊。呢、这个街边嘅流浪汉咧就穷途老倒咁啊，死嘅时候咧就衣衫褴褛咁样咧，享受90有余。佢话你都好少会咁样去形容嘅，咁所以你会明白啦。当你使用嗰个字眼去形容佢生命终结嘅时候咧，原来都系有讲究嘅。好啦，咁究竟去到享年又有啲咩意思咧？ 剛才我們查過這個向、漢語字典，又或者你看到網上面的很多不同的形容，原來他們都會這樣理解的，享年是一個敬詞，敬就是尊敬的敬，就用於稱死者活的年歲，多數用於老年人。譬如他的例子就是某某大師享年85岁，即是說呢，原來如果你用得這個享年，亦即是說你對於他是一種敬意在裡面的，你會覺得他是真的得享這個天年，是值得尊敬的。所以如果你知道了的時候，你就會想，但如果我對這個人就並無特別好感，甚至乎有一種厭惡之情的，你可以用什麼方法呢？哦，那耶，你就用一個平實一點的字眼咯，中年咯，是啊，中即是終點的終，是啊，你知道啊，原來在中國古代對於這些生生死死的用字呢非常之講究的，所以呢，大家又看新聞的時候，你又可以學識多些中文的用法啦。風頭火勢，難得他稱讚我的整齊，難得他知道我亦都有乾淨整潔的一天。你可以買六合彩啦，善明。雖然呢幾日大家都好似心情麻麻地，但你咁都俾你撞到呢一種嘅可以稱之為天文奇景啊！我建議你喳喳臨買張六合彩，我哋兩個分咗佢。我哋有請善明。 呢个提议都唔错，我都考虑去买张六合彩。不过你要听清楚，我真系中咗咧，我唔会同你分咯。 但系我系启发同埋鼓励你去买嘅，分翻两包龙眼嚟都得啩。 咁你嘅事啦，龙眼得啦。中咗嘢就唔好谂住有回报，知唔知？ 啊，老细唔使出粮俾善兵啊，佢话做咗嘢唔使有回报啊。 可以噶。嗱，我哋其实咧每日咧，即系我哋起居飲食啦，每日都要食下嘢、买下嘢啊，甚至乎有时啊氹下自己买啲日用品啊或者零食，经常都会有噶嗬。咁我哋咧，啊，你有冇发觉好多时买咗呢啲嘅包装用品咧，都会发现咧里边有一啲小包装，好似一包嘢有啲腥咁样嘅物件喺入边咧。冇错冇错，估啱咗几啱咗。咁呢一个咧，好多时我哋就系有一啲叫做防潮嘅小珠，亦叫防潮剂啊，摆咗喺入边嘅。因为咧，即系防止佢可能受潮啦，或者如果我哋尤其是啲零食方面啦，如果佢即系受潮咗唔好食咧，咁啲零食咧就变咗变坏咗，就可能会冇人帮衬。咁啊，所以咧，我哋喺食呢啲零食嘅时候咧，啊，就会成日经常会见到呢啲小包装。咁啊，不过咧，我就觉得经常见到啫，就但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少少，因为咧，其实呢一啲嘅小包装嘅防潮珠咧，咁如果你真系处理得唔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啲意外发生噶。咁点解会咁样讲咧？嗱，之前咧就有一位妈咪咧，就佢有位6岁嘅仔仔，因为咧佢好乖啊。咁啊，妈咪咧就话：你咁乖咧，我就买包零食奖励下你啦。咁佢就将呢包零食咧完完整整咁咧就俾咗呢位小朋友去食啦。咁小朋友咧喺食完呢包零食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咗呢一包小小嘅防潮珠啦。咁当时咧，佢就唔知道系咩嚟噶，咁佢以为哦，可能系附设喺零食入边嘅一个小玩具咁。佢就将呢个防潮珠咧就倒咗落个水嗰度，就谂住玩。哎呀，点知咧，一放咗落水之后咧，就引起一个小小嘅小爆炸。咁呢个水咧就弹咗入去小朋友嘅眼睛入边。哇，真系惨啦！即系呢个小朋友啊，即刻真系要送去医院啦。咁医生话：哇，好彩送得嚟快咋，因为咧即系可能分分钟啊，可能会失明噶咁。哇，我哋听完之后，喂，原来一包咁小嘅防潮珠都可以搞到咁大件事噶，系噶。因为咧，其实咧，我哋有时觉得，身边发现咗少少嘢，喂，可能我哋唔留心、唔留意，冇乜问题啊咁。但系真系可以可大可小。咁所以家居安全啊，或者我哋平时接触到嘅嘢咧，我哋都要尽量留意多啲。尤其是如果我哋身边咧系有一啲嘅小朋友啊，或者系一啲嘅年纪大啲嘅长者咧，我哋都要特别照顾佢哋嘅。咁除咗喺一啲嘅零食包装啊，咁我哋咧除咗平时买一啲家居用品翻去嘅时候咧，我哋如果系执起咗之后处理咗之后咧， 冇必要嘅，我哋就尽快或者系将呢啲嘅小包装嘅防潮珠咧，早啲去处理咗佢，或者摆得拎去第二度，或者系即系包埋一堆，咁然之后咧就揾一个适当嘅地方处理佢。咁如果我哋尤其是啊，下次记住提醒自己啦，当我哋真系要买一啲用品啊，或者买啲零食俾嗰啲长者啊、小朋友啊咁，我哋咧就不妨咧，即系攞呢啲嘅防潮珠出嚟，就喺佢哋面前咧都解释翻俾佢听，其实呢一个小包装系一啲乜嘢嚟噶，有啲咩用处嘅，然之后咧就拎走佢，咁啊跟住佢哋交俾佢手上嘅嘢咧就安全感就最好咯。咁点解我话你要特别喺佢哋面前去话声俾佢哋听，究竟呢一样嘢系咩嚟嘅咧，先至好拎走，唔好话自己静鸡鸡拎走就算啦咁。因为咧，慎防可能佢哋自己都有机会有第二啲朋友送呢啲嘅物件俾佢哋啊，又或者佢哋可能自己有一日自己走落去街买咗呢啲嘢咁样，唔知噶嘛。咁所以我哋喺除咗即系处理呢啲嘅小物件可能慎防发生意外之后咧，我哋都要俾佢知多啲，等佢认知多啲，唔好觉得佢哋佢哋都唔会识噶啦，唔会明噶啦咁样。大家都系讲明啦，大家除咗真系要经常要多啲去沟通之余咧，我哋啲日常嘅小知识，一啲叫冷知识咧，我哋一家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平时即系点都好，都要大家沟通多啲。咁所以咧，嗱，我哋喺听完呢一个小意外之后咧，咁所以下次记住，我哋再接触到呢啲小物件，除咗自己都要小心之外咧，就真系啦，重新关心多啲身边嘅小朋友同埋老人家，提醒佢哋多啲啊！风头火势，我呢个同事咧，佢啲系平时一啲嘅小举动啊，佢讲嗰句说话咧，你就会知道佢几咁关心佢啲仔女。好似头先我哋啱啱讲呢一个曼城同埋杰志嗰场赛事咧，哇，佢即刻已经扑咗去咧，就哎呀，有冇飞埋啊？啲飞几多钱啊？咦，哇，计落条数 OK， 可以氹下啲仔女开心咁。你可以谂到呢个妈咪几咁锡佢啲仔女咧？我要跟住落嚟呢个同事出场，桂花田。 多谢士明嘅赞，我相信好多父母都系爱锡佢嘅仔女嘅，系啊，都系希望佢满足到佢哋中意嘅嘢，了解佢中意嘅嘢，完全都系唔会中意去打佢哋噶，系咪？因为惩罚佢哋都唔系好，所以要教佢哋先教得好。咁所以爱佢咯，因为爱佢，所以先教佢嘅啫。 话嘅 啊，阿华咁大个仲使教吓、啊？要我教佢就唔掂当噶啦。相信大部分人咧喺翻学嘅时候都作过呢篇文章《我的志愿》，仲记唔记得咧？儿时自己作嗰篇《我的志愿》咧，系写啲咩志愿呢？不过咧，随住咧时间啊，小学同中学咧，其实嘅阶段又唔同啦，都有我的志愿咧，都唔同咗啊！唔知而家有几多个可以做到你嘅志愿嘅工作咧？啊，以前咧，我哋咧嘅我的志愿咧，通常咧都系得喺书本里面学翻嚟嗰几样职业嘅，系啦。因为我哋会学医生啦、护士啦、老师啦、律师啦、邮差啦、警察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呢几个类别咧去拣想做啲咩志愿。但系到今天咧可以俾大家拣嘅，除咗老师仍然喺个范围里面咧，其他嘅都已经有啲转咗咯噃。不过呢、这个即系转咗咧，系一个外国一个集团俾3000个8至12岁嘅高小学生嘅一个调查嚟嘅。咁适逢今年咧系人类踏上月球50周年，所以其中一个俾小学生，即系俾个高小学生拣嘅咧，就系太空人啦。咁你谂下，回想几十年前有冇话谂住做太空人？好似比较少啲系嘅，因为即系随住科技嘅先进又唔同咗啦。咁其他咧系有啲咩拣咧？太空人啦、音乐家啦、职业运动员、老师同埋 YouTuber 啊，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讲嘅 KOL 啦。咁结果咧，真系外国同中国嘅小朋友所拣嘅次序咧。都真係有大不同㗎喎。咁啊点唔同法呢？有咩英国同美国呢，有30%小朋友呢揀佢第一嘅志愿，大家估下啲咩呢？1321係啦，佢呢就揀 YouTuber 最多嘅。其次呢就係老师，第三呢就係职业运动员，第四就係音乐家，第五先至係太空人。咁反之呢，中国嘅小朋友呢，因为由于佢哋而家着重呢个理工啦同埋数学啦，又长时间都话俾大家听佢哋嘅中国嘅航空事业系几即係嗰个发展得几咁蓬勃啦，几咁犀利。所以 而家咧个结果咧啊，同外国嘅小朋友真系好唔同。佢哋中国小朋友就系拣第一就系做太空人，第二就系做老师，第三就系做音乐家，第四先至系职业运动员，第五系 YouTuber 嘅。咁所以咧真系好睇到唔同嘅。教育啦，都会有影响到小朋友所拣选嘅我的志愿都有唔同嘅。咁唔知今天香港嘅小朋友，我的志愿系想做啲乜嘢咧？吓，得闲咧，啲父母可以问下佢，喂，你而家个我的志愿系啲咩？记低佢，到佢第时再上中学嘅时候，又问下佢，喂，你而家嘅我的志愿有啲咩啊？咁可以睇下佢可唔可以帮助佢哋。为了他的志愿而踏上去，等他将来可以成为我的志愿的其中一份职业啊！ 系黄耀明版本嘅《暗涌》啊，咁啊暑假咧，而家有啲咩活动会不停做咧？我个早几日喺个商场度咧，我见到有一个超大型嘅电竞嘅场已经 set 咗出嚟咯。 嗯， 系啦，即系佢平时嗰啲商场就可能嗰啲唔知咩主题展览啊咁样嗰啲啦。我见过佢而家有一个系好大嘅，应该起码有几多部咧？我谂有6至8部咧，嗰啲赛车嘅座位。 系嗰啲赛车 game， 咁佢有个成个即系好似一个真系天幕咁大嘅银幕咧，就俾你望住个即系电视画面嚟嘅赛道啦，咁样即系打赛车 game 啊嘛。佢有起碼有八個都係嗰啲叫做座位咧，就 set 曬出嚟咁樣咯， 好有系統嘅嗰啲公司直情，咁樣喺唔同嘅商場咧，即係跟住佢擺喺度啦。咁即係我哋九龍塘嗰個咧，都我嗰次見到，哇！咦咁犀利嘅，仲有埋一啲即係好似 九龍塘嗰都有啦。我頭先講嗰個就青衣嗰邊嗰個啦，有一個係。 咁跟住咧就仲有啲人喺度講解咯，即係直情係啦，直情喺度講解話咧，而家咧嗰個咧就喺度點樣，即係嗰次咧。就唔系揸车嘅，就系嗰啲打咧 锅镜嗰啲， 系 食鸡嗰啲，就系咩啊？ 唔系戴住眼罩，然之后佢自己睇到画面侧边人睇 嗰 个， 嗰只就 VR 好多种啦，好多种 啦， 系啊。咁因为咧 有初赛同决赛嘅佢哋， 系啊。咁佢就话咧数码港咧嗰个电竞场地咧就而家七月中举行启用啦。咁佢话数码港咧就举办咗第一个咧电子竞技数码艺术大奖，佢又唔系真系斋打机，佢话咧参加者咧就用呢一个电子竞技同埋电脑游戏文化咧，就作为一个设计嘅一种概念，就创作咧唔多过十分钟嘅一条原创短片同埋动画艺术作品。 系、哎、啊，得奖有奖金噶，系啊，去俾你鼓励下你噶。 系啊，因为咧佢而家就我觉得佢好似全方位啊，即系就算你话你唔系亲自落去打机嗰 part 咧，但系佢希望可能你创作嗰啲过场嘅动画 啊， 因为其实嗰啲而家都好即系好有市场噶嘛。系啊，所以呢个 宣传短片 系啊，宣传短片都好。即系、这个产业就似系形成紧啦，即系等于电影而家佢话喂有冇人制作 trailer 啊，有冇人会拍啲 MV 啊咁样嗰啲咧，就连头先阿田好关心嗰个曼城球星咧，原来都有一个咧就琴日定几，好似琴日啊就去咗旺角麦花臣嗰个电竞场馆度咧，即系作为嘉宾啊打机啊咁样咧，系 啊，所以而家你即系去场上面踢波又得。你匿埋喺电脑房度踢波又得， 系啊！电视直情有个咧打机台俾大家睇下添噶， 系啊！电竞文化开始嚟啦， 但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8点，升271点，成交金额31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1点，升12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2，升9.6；盈富基金29.45，升3毫；中国平安95.55，升1.25；中国铁塔2.13，升5仙。中建香港22.85，升1.35；友邦保险87.35，升2毫；安社50.15.06，升0.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13，英镑9.715，瑞士法郎7.922，澳元5.455，加元5.95，新西兰元5.235，欧元8.709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8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3,23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2美元，卖出1,42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啊去茶果岭道落翻观塘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有车龙噶，咁呢个时间排到去电话机楼啊，就系将军澳道去茶果岭道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咁呢个时间咧，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日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马鞍山绕道欣安村西贡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 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喂，冇你又搞咩啊？ 暗黑料理咯， 吓、啊、又搞暗黑料理， 梗系啦，做咩啊？又想串我话啲嘢食又核突又难食啊？ 讲核突，毒品仲核突啦，讲难食，毒品完全放唔到入口、 啊。诶、哎，咁毒品啊，梗系衰过阿莫嗰啲暗黑料理啦。 咁又系， 的神、 师培、 阿乐、 磨利、 寻常事认真做，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啊。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四号全民运动日，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你哋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学界超声道， 大家好啊，我是文文峰 Alex 啊。咁今年咧，啱啱就十八岁啦，咁就喺今年嘅香港马拉松啦，我就攞咗呢个半马青年组嘅冠军啦。咁喺四月份嘅时候咧，咁我就去咗呢个北韩平壤啦，就跑呢个半马啦，都系攞咗半马海外男子组嘅冠军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闪明大师啊，我呢个发型 改唔好留。 闪明大师啊，咁我眼镜 改换个裤。 闪明大师啊，我把声呢 改温柔啲。 吓， 再温柔啲。 吓， 多谢你为我哋带嚟咁多改变同埋指引啊，闪明大师。 咩大师啫？佢系 Lady 嚟噶，改啦。 明白，多谢你啊，闪明大妈。 作死你啊，改。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十分，风骚快活人咧，讲讲个天气咧。 系啊，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8%。直播室有曾志豪、善明同埋桂花田啊。咁我哋咧十一点半之后有我们的嘅。 系啦，冇错。 咁我哋我们的咧，系啦，呢、這个题目咧就系善明拣嘅，系啦。咁佢就 知心荣誉市民 系啦， 荣誉点解有荣誉 啊 ？Citizen 加埋个 honor 俾你咁样， 系啦系啦， 仲有嗰水人啦， 系啦 系啦上水咯，系啦。我哋今日唔好刺激善明啊，你 feel 到佢把声 系 无端端豆沙喉。略帶一點嘅性感，仲有啲鉗鉗，真係。 唔係，同埋有時講嘢唔好太風騷。點解咧？其實因為我都翻過。 我哋個鼻音越嚟越出啦！你第一個鐘個鼻音都冇咁勁㗎。係啊，死啦死啦，大件事啦！ 哎呀，越嚟越嚴重啦！ 係啊，做咩冇咁風騷啊？ 即係有時咧講嘢唔好太風騷，因為咧其實我都即係翻過嚟直播室都唔少次啦。咁亦都聽過你哋講話，哇！你直播室啊，好容易中招㗎咁樣。咁我跟住有時話，哈，我冇事喎咁樣。咁啊， 即係講過頭説話， 冇錯， 係啦。今日真系好似有啲重重地啦。 其实严格嚟讲，我都费事去咁样去揶揄你。主要系点解咧？ 咩啊？你揶揄我咩？ 你记唔记得你自己琴日着件咩衫翻工？你其实病系好正常嘅。我琴日我望到我都话哇，你同阿田嘅火拼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啦。佢都系五十斤啫。 咪住咪住咪住！ 你唔记得琴日佢着咩衫？ 我真系唔记得咗我琴日。 唔系琴日都系前日噶啦。唔系琴日就前日噶啦，你记唔记得？ 咧就着件100斤啊嘛，你话 佢唔止100斤， 加埋100斤啊嘛。 你琴日嗰件咧件衫咧，人哋唔知以为你做咩事，好穷咩？全部烂嘅你件衫， 你嗰件衫 勾扣针，后面开窿咁样， 冇错， 凹漏系咪？ 你如果嗰件衫摆古装嗰件。 件叫先学神针。 咩啊？ 你琴日着嗰件衫全部都系嗰啲大扣针咧，扣住咧，但系全部都开晒窿嘅。我见到呢个，哇，呢个好薄喎！娱乐圈嘅竞争真系尔虞我诈。 你有冇担心小心着凉？喂，我有啲真系 鼻之侧吉。我见到左边五十肩，右边先学神针，你两个想点啊？ 我冇啊，琴日边系啊？ 嗱， 我重新申证先。我琴日嗰件衫咧。是完全睇唔到啲重要地方嘅。 唔係，我擔心你通窿同埋 透 風 啊！你明唔明？ 我哋唔擔心其他嘢，呢啲係你同桂花田嘅戰爭嚟嘅啫，我哋冇乜所謂嘅。 小心着涼啊！ 唔係就係咯。 咁我有啲奇怪喎，我都唔係 靚毛啦， 我都唔記得咗我琴日著件咩衫，你咁記得嘅？ 你件扣針點樣可以令人哋忘懷到咧？仲要唔係一粒扣針喎，成排咁樣，我真 係 我仲 你咪好想逐格同佢掹咗佢？ 唔係，我好想攞到幾個扣針出嚟， 幫佢亂。 帮佢联翻，可唔可以将佢联翻起嘅咧？咁样真系，系咯，你知啦，你两个咁样每日都咁样，你五十斤你唔惊啊？真系，但系你又冇阿田嗰个好啊嘛？佢日日都食嗰啲咩补品？ 佢咁嘅身形啊？ 唔系啊，我话你冇佢咁啊，你冇佢好系咩啊？佢底子好啊， 我有补。 佢系咁食补品，你几时要着凉嘅？真系，嗱，你系咪啊？琴日衰得斗性咁啊，出事啦！ 我冇斗过。你做咩硬系要将呢啲罪名加诸喺我身上？ 阿祖，你哋快啲翻嚟啊！其实而家直播室好凶险啊，你知唔知啊？真系 咩鬼人救你啊？ 系啊，真系要救噶，真系。 你话俾听。 陈德信，你都落一落嚟啦！两个主持斗性咁斗到病啊！而家好惨真系。 唔 系我哋慰问你系啦，所以如果你突然间有啲咩钳颈，我哋会即刻识做嘅，就开大啲你啲咪。 系啦，你嘅鼻音，你嘅 N 音特 爆音毒噶嘛？ 佢 N 音而家好强啊，真系。但系又咁，阿桂芬年知唔知仲有第二个好系咩啊？ 嗯， 佢成日都有个推介就系话咧 ，shopping 能医百病。 咪先，我等等。shopping 能医百病之前，我哋讲翻我哋今日个我们的。 哦，系咩？头先 佢未讲噶，我哋冇讲到。好，拉你翻嚟先。系啦， 点会变咗呢度嘅？ 翻女啊，翻 女。自己介绍啦。 因为我翻女啊，唔该唔该。 无端端讲讲啊， 我们的系善明推介嘅，跟住你就话佢先啲啊，先啲神。 系啦系啦，我继续。你推介咩题目啊？ 嗱，我推介咧就因为即系谂翻即系以前我哋有嘅嘢，而家冇嘅嘢咧咁，我就一谂就谂到咧，因为细个嘅时候咧，我嘅屋企咧，即系喺新界咧，即系新界接触好多啲可能喺市区人都未必接触到嘢。 呢轮你大晒，我哋惊你。 除咗农田系咪啊？我大晒噶。 我大晒。我上唔系新界咧，不过你偏啲啊。 系啊，我而家讲嘢，你唔好站住我，话俾你听啊。 推大啲个麦先，推大啲个麦先。 咁啊，跟住咧，同埋咧，尤其是我哋即系喺村里边咧，除咗好多耕种嘅农夫之余咧，就系好多有啲唔系话真系太有钱嘅细个时候，咁可能都会好多手作仔啊。咁样即系攞翻嚟屋企做啊，甚至乎咧以前咧，我真系谂翻转头，我都做过好多暑期工。咁当时咧，其实当时真系唔合法，而家喺呢个年纪都系唔合法。咁但系咧，而家谂翻起转头咧，其实对我嚟讲系喺人生方面啊，工作方面攞咗个好多好嘅经验。 你以前做嗰啲唔合法嘅暑期工，嗰啲不道德嘅工种， 唔系唔合法。 原来嗰个年代 唔等于不道德， 哦， 你要分清楚呢两个字。 哦，咁样嘅咩 ？OK， 我系唔合法，但系道德嘅。 哦，道德嘅， 系啦， 道德位嘅，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会成日咧系，因为实在咧我哋周围咧都有啲叫工厂嘅啲工业啊，因为以前香港好多呢啲咁嘅工业啊、厂房啊， 冇错， 好多手作仔噶嘛， 系 而家真系冇晒， 系 啊，咁所以我突然间哇，好想讲呢一样嘢，因为其实里面都好有趣啦，同埋有好多嘢都好得意噶。好啦，所以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唔系，唔使打电话嚟啊，打可以网上留言同我哋分享下，听日先打我， 推大佢个麦 系啦，咁咧就可以咧就 你两个想点？ 网上留言佢讲下我们的工厂系啦，或者你儿时喺自家屋企或者去咗啲地方打工去做过一啲 暑期工啊，赚下钱啊，甚至乎攞嗰啲胶花翻屋企穿， 系啊，都同我哋分享下。 即系工厂妹万岁嘅年代，可惜我头先临时揾唔到呢只歌，所以我哋一阵 再 帮大家回顾一下。 你唔系好中意唱嘅咩？ 工厂妹万岁！工厂妹万岁！咁啊，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啦，有冇喺工厂度打过工啦？旧时嘅工厂，特别系即系，譬如我哋净系回想起，可能系啲工厂大厦喺佢未变成 band 房啊、汤房之前咧。其实佢个系啦，佢个餐厅之前，其实佢嘅岁月系点样嘅咧？旧日工厂嘅足迹，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网上面留言，晏啲就会同你讲下我们的工厂年代。而家有 Beyond 啊！ 我要再次找那旧日的足迹， 漫岁月，脑里一片绿油油，依稀想起他，心中只想再一诉那旧日故事。每一张可爱着远处的笑面，每一份餐写着这个温暖家乡故地，雨细细露绵绵，今天只想他，看透天际深处，岛上没晚霞，在这个黑暗漫长夜静没对话，身边只想拥有你伴着我在路。那旧日故事，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每一份餐写着这个温暖家乡故地。已过去的不可再，今天只可忆起，一双只懂哭的眼，落泪又再落。 Beyond 啊，舊日的足跡嚇，晏啲就會同你講舊日工廠的足跡。頭先咧，我哋翻翻正題先啦。喺我哋關心善兵嘅健康之前咧，我哋明明講緊咧就係 shopping 嘅嘢嘅 shopping 能醫百病。咁、我就知道咧，即係我哋呢位貴婦人咧，已經原來咧多次去幫襯閒逛呢一間， 唔係多次，去咗兩次啫。 係啦，安心之聖堂嗰度啦。 仲有你太太都好似 我太太琴晚無端同我講話，我會夜啲翻啊咁樣。我夜啲翻嚟做咩？佢買嘢。我夜媽媽買咩？哦，佢就同班姊妹去咗尖沙咀嗰度嗰間好安心嘅聖堂嗰度掃貨。 佢掃完翻嚟，你安唔安心啊？ 掃完翻嚟好唔安心啊，因為咧 有冇叫你車佢嚟？冇， 冇，因為要睇住細路。 有冇出翻張卡碌咗幾多？ 唔係嗰個已經唔係一個問題咧，因為已經麻木。咗啦嘛，最大嘅问题就系雪柜爆咗。 你又知佢咩先？因为你好多好嘢食噶嘛，阿天都讲咗话好多好嘢食，好抵买啦。 你知唔知琴日嗰个画面咧，好电影咁噶？佢翻到嚟喺个雪柜度执执执，然之后咧，突然间阿仔喊咗，佢冲咗入去换片啦，跟住就不停听到咧。个雪柜厨房嗰边咧，系咁喺度，系咁喺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唔系因为我哋啱啱换咗新雪柜啊嘛，即系之前执屋搬屋嘅装修嘅时候咧，个雪柜而家佢多咗嗰啲咧，闩唔实个门咧，会响警号嘅，我好少听啊嘛，边个 call 机去响我？咩年代啊，仲响 call 机？跟住即系忍唔住咧，响咗成几分钟， 沿住啲声啊嘛，睇下边度 系 啦。 我行入厨房度望一望。厨房雪柜会响，咪就系爆炸嘛？跟住望一望，我真系爆，道门爆咗咯，闩唔埋咯。我打开，全部就系桂花田呢啲好姊妹所推介嘅嗰啲唔知咩平嗰啲咩和牛啊、雪花牛啊、咩牛啊，执到满晒。 做咩嗌咧？ 系点解要咁做？ 其实我觉得你呢个态度非常之唔啱。 系咩？ 你太太买咁多呢啲好食嘅嘢翻嚟， 俾边个？你话 俾边个？嗱，你个仔咁细，未必食得落嘅。 哦，系咩？佢唔食噶。 咁你谂下佢喂咩？ 佢咁细个咧，呢啲消化唔到，未俾佢食啊。其实 可以啊，佢有做咗大仔噶嘛。咁啊，咁都系都系。 但我觉得你太太应该系即系佢系谂住买俾你食噶。 我好耐都冇翻屋企食饭噶咯。 佢就系知你好耐冇翻屋企食饭，就买剩啲粮啦。然之后咧，其实仲有下集嘅。你睇完发现咧个雪柜爆咗之余咧，跟住太太又讲啦：，嗯，你多啲翻嚟食嘢啦。 系应该系咁样讲 啊， 系 啊，咁咯。 系啊，冇办法啦，系啊，咪我哋呢家赞赏啦，同埋表扬佢啦。哇，好辛苦。 你睇我嫌弃话佢做咩个雪柜未 打爆咗个雪柜啦，已经真系。喂，呢个圣堂就呢几日就我经过门口咧，条人龙短咗啦，冇再出现咧打个蛇饼咧，打到出去嗰条弥敦道嗰个位度啦，又冇啦，终于都。 咁我就喺新鲜新咩新咩坑山咪香里面 咧。你喺新大坑嘅时候就去过。 我就第二日去嘅，系啦，咁第一日咧就已经系爆到唔爆啦，第二日咧都系要打蛇饼嘅，咁我跟住再多咗个礼拜去，因为我妈咧都好中意行街买嘢嘅，咁所以 家族遗传嚟噶。shopping 能医百病。 佢嘅家族遗传咧 ，shopping 系能 医百病咯， 同埋治 你得唔得？ 你 得唔得？ 我唔系太喜欢嘅，我通常系有需要买嗰样嘢，我先会去 shopping。 咁唔得，你成日病啊，所以你帮衬下，你同我姊妹结伴同行啊。 佢唔系成日病噶，几时 我真系猜过你啊，真系我唔系成日病噶。喺呢轮咧，就真系发现咧，可能对多 咗我啦，系咪啊？ 咁就有少少传。 咁咪邓翻云咯，去 shopping 嗰度邓翻云去咯。 真就呢排病少咗喎。 我大家嚟猜我哋把衰口啊，真系。我决定入正题，我唔想同两位喺度纠缠啊！无端端一睇医生点数就系放假啦，你唔好唔记得啦，真系 系咯，叻咗啊 ！OK， 好啦， 好啦，点解呢个电台会有新闻咧？因为咧，佢话咧有网民咧，嗱，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个谂法，就系、是。日本百货嚟噶嘛？ 嗯， 靓嘢啊， 吸引人 系咪信心保证先？ 跟住先，嗱， 日本百货， 我行过，咁咧就真系咩叫日本百货先？ 咁佢里边卖日本嘢啊嘛， 好多都系日本出产嘅嘢， 系咯， 系咪啊？你觉得？ 应该系咯， 我谂系啊嘛。 哦，咁好啦，如果唔系 made in Japan 嘅，咁系即系唔系嚟自日本啦，系咪算唔算咁啊？ 又唔系咁讲， 又算唔算？ 真系其实好多时咧，日本嘅公司咧， 咁你系咩日本牌子啊？ 全部都系 made in China 嘅多咯。 系咯，咁你日本牌子啊嘛。好啦，咁啊发生咩事咧？佢就话咧有个网民咧，佢就话咧佢喺里边咧就买水蜜桃。 系。 咁翻 系 啊，你睇咗啦。佢翻屋企一切咗个水蜜桃嘅时候咧，突然间发现咧里边有几只活虫咧。是活虫喎、 啊，好事啊，证明是真的冇农药啊嘛。 佢当晚就吐泻喎，佢自己话。 系啊，我都睇，我都确诊 患上肠胃炎。 嗯， 系啦，咁咧，记者咧马上就联络呢一个安心嘅圣堂，咁对方咧就话咧已经接获咗相关嘅一个反应啦，即系证明呢件事系真嘅。咁、然后咧就话承诺会增加呢个检查嘅次数同埋程序啦，咁样嗱。我哋可以先请教一下，你可以听下个案情，我哋再请教一下新界水果达人啊，善兵，睇下佢个理论点样嘅。佢呢个网民咧，佢去到买嘅时候咧，佢就知道自己唔会即刻食得晒咁多水蜜桃，佢就特登叫个店员咧就话，可唔可以咧冇咁熟嘅，可以摆多一两日，帮我拣几个，系啦，咁啊佢咁样拣啦，最尾咧就买咗三包两个装嘅水蜜桃，哇，我想话就好贵。 三包两个装即系买咗六个咯， 六个几多钱啊？ 六个如果 系 日产水蜜桃， 佢分嗰几种噶吓， 二百零三蚊，三百蚊， 二百零三百蚊， 系啊，佢有一只咧八十八蚊两个，有一只咧八五蚊两个，有一只咧系九。是不是九百几蚊？ 九百蚊两个。 我见到有一扎啦，但我不知道是一箱定系啊，系啊。 嗰套电影嚟噶嘛？嗰、那个蜜桃成熟时啊， 都有呢啲矜贵版 嘅。咁贵啊！ 有啲 好 贵，有啲系三百几， 即系 几 钱啫？ 快讲。佢啊，三百六十蚊咯。 嗯，系啊。 咦，我都好准啦。 系咪啊？ 三百几蚊。 即系三包两个装，六个就已经要三百六十蚊。哇！ 即系平均六十蚊一个咯。 六十蚊一个，差唔多。系啊，六啊几蚊一个咯。 嗯。 我觉得真系好贵啊！六啊几蚊买个蜜桃翻嚟。 唔算贵，日本嘅生果系贵啲嘅。 但系结果佢就贵在里面有咩呢？有机咯，一切开一个咧，佢话喺个桃嘅心里面已经有一四散啦，好恐怖啊 ！Hello， 系啦，咁然后咧，佢仲喺条影片里面咧就话咧，佢拍打一个土肉之后咧，直情就有几条喂哟行嚟行去咁样，佢话唉，佢话，但系佢之前喺唔知情嘅情况底下，已经食咗另外一个，呢、這个已经系第二个打开见到嘅，佢就好惊啦咁样。咁点知咧，佢就好多人就话唔关事，佢话土本身就好容易有虫，仲话咧你应该自己要小心啲去拣咁样。好啦，咁我想问一下水果达人 系。 关于土本身好容易有虫，同埋能唔能够喺外表揾得到佢诸如此类呢啲事上面，我有咩解救咧？同埋一系咯， 打岔少少，头先我话九百几蚊原系芒果。是真系 九百几蚊个芒果啊？ 唔系一个，佢应该系一个盒嘅，系啦，即系 一盒里边有两个啊嘛， 里边有三只到啦，好似。 Okay, 好啦，喂，呢个蜜桃方面点咧？蜜桃成熟时啦。 嗱，其实土类嘅水果啊，咁咧好多时真系入边咧，如果系有虫咧，表面系冇痕迹嘅， 睇唔出。 其实有好多生果都系嘅，唔单止土。 上次咪话车厘子里面都有嘅， 系啊系啊，我哋咪话咯，睇唔到噶嘛。 就系、 话 因为有啲昆虫咧，即系入即系喺吉咗，即系总之喺吉咗里边啦，即系话话 即系空心。你话咩啊？ 唔系好多时咧，就系佢当佢结咗果实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就有啲叫果形嘅乌蝇啊，佢哋好中意咧，就系即系系专系捞呢啲生果噶。 系 咁，如果佢咧即系见到呢个生果，佢走埋去捞完，佢喺度系 产 卵，跟住之后咧，嗰个卵喺入边就会变成幼虫噶啦。 系 咁，所以里边个生果就变咗幼虫咯。 系 咁而我哋有经验嘅人士，种开生果水果嘅人咧，就系话，当呢啲果实一出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独立地攞一啲嘅胶袋啊，包实佢，或者 系 啲好密集嘅网咧包住佢， 等佢入唔到去， 等佢入唔到去，咁嗰啲生果就唔会有 虫。但系如果佢系原居民嚟嘅咧？ 原居民 佢而家话有， 你话佢去成长嘅时候， 系啊，因为 果系生长紧嘅时候嘛，系咪？ 佢话譬如佢哋访问过加道里农场，咁咧佢就话啦，一啲香甜多汁嘅水果，包括土咧，好容易出现一只虫咧，就叫做节心虫嘅。佢话呢只虫咧，可能系喺有机会吓。佢话喺佢结果实之前已经匿埋喺里边， 就话喺度产。 咁 啦， 系咪即系如果包网都包唔到佢噶咯，真系冇用噶啦嗰个就。 因为有啲品种嘅生果真系好多，尤其是咧嗱，我哋新界咧以前系好兴嘅种呢个桃花，其实都而家都好多农场都有嘅，逢系过年都会斩一棵桃花噶嘛。咁佢哋咧就都每年有啲结一啲叫土仔啊，咁其实呢啲土仔系好好食嘅， 系 哦系啊，清甜爽脆，好好食。 嗰粒爆唔到花嗰粒叫做土仔啊， 唔系爆到出嚟，唔系嗰个系杏嗰个装饰花啫。但系佢真系嗰啲桃花咧，之后咧就系会结果噶，咁会有一粒土噶，就好似青梅咁大嘅 size 啦。咁啊青青绿绿色，有少少粉红色咁样嘅，好清甜，好好食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咧，大部分九成咧都会系 有 虫 嘅。 咁同埋因为咧，佢一棵树里边系结咗无数无数咁多粒土噶，咁变咗咧，亦都冇可能话真系咁细心，一棵树都可能有百几粒土咁样逐粒逐粒包啦。 唔系啊，咁啊问题系当食嘅时候真系唔好一口咬落去咯，系咪啊？即系而家要食呢啲 系啊，佢建议你大家要切开佢咁样 咯。切开你真系一楷楷咁，跟住再睇，因为佢个心咧里面真系佢个样，即系嗰啲土啊个心好。个样即系嗰粒核咧，好样衰，到出食完出嚟。但系即系话你切开嚟睇咧，就会睇得清楚啲咯。我都话上次咯，见到即系电视卖话车厘子都话有虫，我真系未试过咁大女，即系逐粒切嚟食咯。 系啊，我知道。喂，同埋我想把握机会问埋你另一个问题，就系咧，原来我睇到新闻咧，佢话而家呢个安心堂里边咧卖成人区嗰度咧，佢会有个独立收银区啊。佢话咧系要叮叮叮个钟仔咧，佢就会有块黑布打开咧，然后就同你喺嗰度交收俾钱咧。你系咪有冇立过？见唔见到系咁？ 嗱，因为由于上次第一次去有好多人啦，第二次去我同我妈去啊嘛，我咧到仲未拜访个成人区。 因为我老婆琴日经过咧，佢话逼到入唔到去。我本来特登叫你望下，话俾我听同日本人唔一样咁样。 因为你唔揾就真系自己去探险啫。 而家冇时间啊嘛。 你问咗咁多次都系想知道成人区系点。 我 见 到排队我就唔中意排噶啦。 小明啊，佢咧好忙啊，真系。不过佢开24 嘛，你咪即系嗰啲凌晨嗰啲时间去嘛。 咁你想唔想我今日 gel 头啊？ 冇所谓啊，我听日唔翻。 系。 系喎系喎，听日唔紧要， 唔需要对住你，唔需要望到你。 我就去帮衬一下。 喂，好啊。 不如每人买样手信翻嚟啊！ 你约埋一车去好唔好？ 买埋一车啊！ 唔系啊， 你想要咩啊？ 一车 车 埋去啊！ 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网民朝早发起港铁不合作运动，在金钟站阻挡列车车门关闭。港铁话收到多宗车门受阻以及乘客按动紧急掣等事故影响，港岛线行车时间一度要增加，列车服务在大约9:15起逐步回复正常。在服务受影响期间，金钟站月台大批乘客候车，有人不适要由救护车送院。 现场有示威人士表示警察执勤的时候令他受伤，有乘客说翻工可能会迟到，但认为做法不暴力可以忍受，批评源头是政府不回应市民诉求。但亦有乘客不满，同示威者口角，批评他们阻碍其他人，做法会带来反效果，有违反修例的初心。有市民星期六发起光复元朗游行，代表网民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钟建平下午会到元朗警署和警方开会讨论游行路线。游行将由元朗水边村游乐场至到元朗西铁站。钟建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自己只是协助网民申请并非发起人。他强调游行会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游行结束后会在元朗站集会，他无法控制参与游行的人士和行为。他担心游行之后会有机会演变成冲突，提醒参与人士要齐上齐落对抗元朗袭击事件。领展今朝举行周年股东大会，关注团体领会监察联同社民联成员到会场请愿，他们拉起社友反对领展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的横额，撕烂领展年报，又扮演吸血鬼，批评领展是领钱。团体要求领展立即停止转售公屋和居屋商场，又要求政府回购领展。在场有保安拍摄记录，亦有股东和请愿人士口角。几名有份参与和请愿的股东入场之后，指领展行政总裁黄国龙和其他董事吸港人血，有股东声称被保安赶离会场。有股东批评领展发展迅速，全靠豪装基层商场和加租，但做法已经到达极限，又认为管理层和高层的薪酬以及福利金额过亿是肥上瘦下。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形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并不太平。白皮书全长20000多字，特别提到台湾，指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加紧推行去中国化、渐进台独，图谋推动法理治独，强化敌意对抗，挟洋自重，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又指台独分裂势力和他们的活动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实现威胁，是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白皮书又指出，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奉行单边主义政策，挑起和加剧大国竞争，大幅增加军费投入，损害全球战略稳定。亚太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8点，升251点，成交金额35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4点，升11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9蚊，升10.4；盈富基金29.4，升2.5；中国平安95.5元，升1.25；中国铁塔2.12，升4仙；中烟香港23蚊，升0.5；友邦保险87.25元，升1毫；港交所267.6，升2毫；安石 A50 15.04，升0.4；建设银行6.23，升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13，日元108.19，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8，加元1.313，新西兰元0.67，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2点，升91点。港金现价报13,25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1.05美元，卖出1,421.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噔 噔噔噔噔噔 其實咧，我講翻嘅分應該係分幾個階段嘅。咁好似譬如話工廠妹咧，咁佢應該就喺大約係50年代、60年代。咁咧，佢哋嗰種咧就真係喺你見到佢哋嘅服裝裝扮，大家都好似差唔多嘅。然之後著嗰啲好似啲唐裝嗰啲咁嘅套裝衫，然之後就攬埋個 企領有粒紐嗰啲打斜， 大家都會揸住一個圓圓地嗰個好似不鏽鋼，大家當時應該好似鐵嘅嗰個帆虎翻工，同埋著一對咧好出色嘅黑色嘅布鞋。然之後咧就有一個扣住嗰種形式去翻工嘅，叫真係工廠妹啊嘛。嗯、但係我嗰陣時我就唔係嗰個年代，我冇咁遠。我哋嗰個年代咧係 幾好喎、啊、你。 係係嘛， 都話唔係咁遠咯、 啊， 都話冇咁遠咯、啊。你聽唔聽講嘢啫？ 可以。Sorry, 咁跟住我哋嗰個年代就唔係呢種年代啦。咁我哋嗰種年代咧就已經係話佢哋可能突然間你會喺呢一笪地方會有一間好大嘅廠房，呢邊有一間好大嘅屋，咁佢裏邊就做咗各式各樣唔同嘅廠房。工厂，咁我当时咧就系喺围绕我屋企附近新界区咧，都会有啲咩咧？譬如话豉油嘅酱油厂啦， 系 咁食品厂啦，食品厂即系话甜酱、辣酱啊、红油啊，跟住咧就桥头酸姜啊嗰类咁样嘅工厂啦。咁跟住咧就会有一啲叫手袋厂啦，跟住就会手袜厂啦。跟住咧，仲有洋酒廠啦， 咩都有啲， 咩都有噶，好開心噶。咁同埋電子廠啦， 電子廠係最流行啦，應該係。 係啊，咁同埋咧有糖果廠啦、汽水廠啦，咁咁 糖果廠係 糖果即係話我哋過年食嗰啲糖果咧，係嗰啲醃咗，咁譬如話有時有啲嗰啲糖冬瓜啊、糖蓮藕啊、 醃製嗰啲 醃製嘅糖嗰啲糖果， 係 啊，咁呢啲工廠全部都有嘅。 咁 因為 你咪樣樣 都真係有掂過，咁而且嗰陣時咧，我媽媽啊，嗰陣時咧，佢哋都會去做一啲叫做即係賺下外快嘅工作嘅，咁所以咧，佢哋有時去翻工嘅時候，咁我哋真係太歲得幾歲，佢帶埋我哋翻去嘅時候，咁我只係喺度玩嘅啫，咁但係真係去到10岁8岁咧。開始我哋就已經即係幫手做，就係是我哋唔使翻學嘅暑假咧、就一定去幫手嘅。咁嗰陣時都大家咧好似好一條心咁，即係一齊會去做 嘢，即係一齊去整糖果、酸膠花咁樣。 係啦，但係我記得咧，我當時嘅心態就唔係話真係好似幫屋企賺錢，而係我覺得好叻啊， 可以完成 到啲嘢，好似大人咁去揾嘢做，又有錢收咁。咁同埋嗰陣時我出世咧，屋企咧就啲哥哥咧同埋媽咪佢哋已經成日攞咗好多啲手作仔翻屋企做，例如譬如話手襪啦。咁當時呢点解话要做手 工 序啊？嗱，佢工序就系咁嘅。以前嗰啲手物咧，其实系类似而家系爱嚟做劳工手物，就系佢哋当时系用牛皮去做嘅。 哇，咁高级噶材料！ 佢哋系因为以前系真系原材料，同埋真系比较比而家冇 咁 科学化噶嘛。 全部都皮手套 咁啦，佢系全部系有啲好大块嘅一幅嘅未裁剪过嘅牛皮。咁呢一间厂咧，佢就会将呢啲牛皮咧就 cut 咗一个好似手物形状嘅一块皮，然之后将两块车埋，咁咪变咗一个可以穿到手嘅手入去咯。但系佢唔可以就咁出去賣噶嘛，你要將佢反翻轉噶嘛。咁咧，佢呢個反轉嘅工序係點咧？咁咧，我哋就會喺出邊咧就可以翻去咧幫佢攞呢啲 order。咁然之後攞翻屋企，就將佢反翻轉啊。 翻 翻轉之後， 工序就係反翻轉， 反翻轉呢一對手物。咁跟住喂，咁我哋真係自己咁樣走去逐隻手指伸出嚟咧，係好難做噶。咁我哋點樣諗到個方法？哇！我哋以前啲人都好聰明，我哋會揾一個木箱，然之後咧當時就會揾一啲好似啲水喉鐵通，因為嗰陣時冇塑膠水喉通嘅，就係鐵嚟嘅，咁就會插咗5支鐵通喺個木箱側邊，咁然之後就攞一個螺絲批，呢個手物咧就插咗啱啱好個5隻手指就插落支5支鐵通嗰度， 跟住咧， 然之後個螺絲批篤落去，篤落去，篤落去，咁全部 反翻出嚟， 跟住一掹翻出嚟時候，呢隻手物就已經反轉咗。 明唔明啊？ 明唔明啊？ 即系将5隻手指插入个窿度啊！ 系啦系啦系啦！ 跟住你接个螺丝批，将嗰啲手指笃翻落去嘅时候，咁佢咪咁样 lift 咗落去咧？咁你一反翻呢只手物上嚟时候，嗰啲50隻手指咪已经反好晒咯。 有啲似咧，我哋屋企嗰啲洗碗嗰啲手套咧，嗰啲咩绒利手套，有阵时反转咗嘅时候咧，就系你点样将佢即系掹翻出嚟咁样咯？ 系啊，嗰阵时就好似好难咁噶嘛。但系我哋嗰阵时就谂到呢一个形式啦，就我系仲系我爸爸做噶，佢搵啲木翻嚟整一个木箱，然之后搵5条水喉通咁样，就系攞螺丝批咁笃笃笃笃。我仲好记得细个时候咧，我哋啲哥哥点样同佢玩咧？大家就斗快比赛，喺一分钟里面，大家最快可以反到几 多 只手物咧？咁样，我就通常做计时嗰个嘅。 系 哇，咁样先至可以咧，令到即系你视工作于娱乐啊，唔会咁沉闷咧，喺度啊整完未啊，整完未冇呢度，同埋咧，即系以前冇乜嘅技术咧。 去用呢啲咧衍生一个自己嘅智慧，自己谂嘅智慧咧去嚟整呢啲嘢咧，先至系一个科技啊嘛。 但系佢亦都讲出咗咧 方法去解决咯。 系啊，嗰个年代工厂岁月嘅工种嘅一个好大嘅特色咧，其实就真系碎片化都好紧要。因为 碎片化， 碎片化即系话咧，成个手套里边咧，你其实只系负责一个部分，就 系 反转， 系 啦。但系咧呢个就系嗰阵时工厂嘅特色，就系个个都系流水线上面咧做其中一个岗位，系啦。譬如咧，网上面有好多人都有介绍翻咧，譬如话有个听众咧，有个网民资料咧，佢就话。佢咧就淨係負責，譬如做製衣裏面嗰 part 咧，就做釘樓。係 啊係啊，佢分得好清㗎。係 啊，以前工廠咧真係每一個部門咧，每一 part 係負責邊一個工序咧，好清楚㗎。即係譬如話，我一個呢個部門咧，我只係去負責攞啲皮入嚟嘅啫。係 啊 係 啊。 呢個部門就搭齊啲皮，呢個部門就裁剪，呢個部門就車。 咁 好清楚㗎。 譬如有一個咧，淨係車咧都有分過，有一個咧就話佢做製衣啦。 車褲腳。係 啦，佢話咧，佢嗰陣時七十年代喺新蒲崗度做咧，负责车出衫嘅衫尾， 系啊， 佢话咧佢系属于成个过程咧最后一关。佢话咧如果前面几个工序冇嘢未完成咧，佢哋系会好得闲，因为根本冇衫嚟到。咁所以咧嗱，点解我话呢个系嗰个年代嘅工作嘅特色咧，就系零碎碎片化，成件衫你管得扭嘅啫。 成件衫可能分分钟系有五个部门嘅。 系啦，你管得扭嘅啫。 系 啦，如果你用而家嘅术语咧，当年大家都系专才。你係專門就係反手套嘅專才，嗰、那個就係釘衫樓嘅專才， 嗰、那個係揀皮嘅專才。 係啦，咁但係好可惜嘅就係佢嘅即係另一面咧，就係話你咪唔識其他咯。即係話如果啲人話喂，小明原來你做手套，不如你幫我車一隻出嚟。sorry， 我唔識噶，我 就 負責反手套。阿天，你車衫噶嘛？不如你幫我整翻件恤衫。 我就係釘樓嗰個就 係啦。所以即係你而家咧回憶起嗰個年代咧，佢最大嘅特色就係你就可以低學歷都做得啦。 系，因为好多时真系低学历噶。 你使鬼咩都识咩？你净系负责做一个步骤啫嘛。 同埋咧，可以请好多人，需要请好多人。 系需要请好多人。 即系学你话斋，我起码都有五个人去帮手去做呢件事。 系啊。 以前咧，我哋都屋企好似有事咩咁讲咧，话攞啲嘢翻嚟咧，我妈都有攞啲嘢翻嚟咧，就系剪牛仔布嘅裤头啊。 啊，会啊会啊会啊。 剪线头 啊。剪线头啊。 呢个我真 系 做 啊。挑裤脚啊咩都有啲啦。 我净系剪线头啫，负责睇下嗰条牛仔裤有冇边啲。线咧就仲突出嚟就攞 剪咗佢啊嘛， 系攞个剪咗佢咯，好得意嘅。 系啊，咁啊，同埋有另一个岁月咧，我谂因为好多听众都有提到咧，善明头先都有讲过，就系话咧唔够年纪，但系都喺里边打工。 系啊，我哋呢度听咗好多啊。 其实当时系唔合法噶，不过冇办法。佢呢个厂长都会请你。 我嗰阵时我先读个资料，跟住我哋可以介绍下其他听众咧。佢话原来嗰阵时咧要好似差唔多14岁先俾你打工嘅，但佢话咧工厂里边咧好多系11、12岁啦，或者得8、9岁嘅童工。佢话咧有人嚟查嘅时候会点咧？ 匿埋走鬼。 系啦，佢话厂长就赶鸭仔，将佢哋咧赶去后楼梯啦，同埋洗手间。咁咧呢一个事主啊。当事人都佢话我明明16岁噶啦，但系点解都要匿咧？生得矮 哦，细粒 系啦， 因为嗰阵时冇身份证喺身嘅。 系啦，佢话咧生得矮，费事俾人误会咧，好麻烦。佢话咧成日都要俾人匿入厕所咁样咯。 但系佢哋又唔咩，又唔会话我跟阿妈一齐翻嚟啫嘛，咁都唔得噶。 唔系无谓烦啊嘛， 系啊， 厂长咧系好怕烦嘅，所以情愿你不如你走啦。咁嗰阵时我都试过匿过几次，佢一查牌啊咁咧，佢哋咧个厂长就会你哋快啲匿埋，咁我试过匿喺啲角仔啊，几个细路仔一齐咁 样。所以原来好多喺工厂里边打工嘅经历就系走鬼被查牌咯。 嗱呢个 Tracy 咧喺网上面咧 ，Tracy 嘅留言咧就话啦，佢细个已经好细个已经出嚟做嘢啦，都未够合法年龄，嗰时大概12岁左右咧， 真系一样系啦。 12岁左右咧就家庭式咧工厂咧又做玩具啦，再大少少就去个玻璃厂做，咁喺玻璃厂做咧乜都要做噶噃，咁啊跟住咧就去咗做制衣，去学车嘢，都未够合法年龄嘅，讲紧你谂下，即系12岁至到未够合法年龄咧，佢话都去到咧要问人借16岁嘅身份证，先至可以喺工厂嗰度做嘢，制衣工厂啊，咁佢话以前啲身份证咧因为冇相噶，得个名嘅啫，所以咧做过好多唔同工种嘅工厂，例如电子厂啊、玩具厂等等啊，佢话最中意咧就系做制衣厂啊。佢制衣厂咧有好多个种类嘅，例如即系牛仔裤啦、恤衫啦、雪褛、针织等等，佢都做嘅。跟住以前咧喺工厂非常之开心嘅，同时咧即系以后嘅生活咧比较简单同朴素，放假咧就去郊外旅行，或者踩 下单车，去水上活动、游水啊、爬艇仔、独木舟，就系咁嘅生活噶啦。 系啊，真系。 系啊，咁跟住仲有呢个 Fanny 啊，佢话咧当年佢入工厂嘅时候咧，做包装工人咧得14蚊一日啊。 哇！ 咁咧工厂咧就分咗好多，好似正如我哋头先讲，好多好多 14蚊一日啊。 当时14蚊，我觉得应该都好多噶 啦。 因为当时食嘢咧，食去士多食一碗有餐蛋嘅公仔面都系唔使1蚊噶。系啊，咁跟住佢话咧就好多部门，咁啊一路做咧就一路学车衫嘅。 系， 咁啊初初佢入去嘅时候咧都未埋到车位嘅，最早最早嘅时候咧即系可能车啲好简单嘅直线嘅啫。咁开始好啲啦，上到手咧就会再教佢哋一啲比较复杂啲嘅。咁再见到你 OK 咧，就会再埋一啲难度高嘅位置，咁啊开下袋啊，车下拉链啊， 即 系 慢慢学，一步一步学下， 一步一步学下学下，越学越多咁样咯。 系啊，好呢度阿 Bolly 咧佢就话啦。我咧75年代尾至84年尾咁上紧啦。佢话当年咧就喺山寨厂制衣界嗰度咧就生活咗11年噶啦。有15个工友姐姐好有人情味嘅，辛苦得嚟好淳朴。当年咧仲要教啲姐姐就车衫。咁啊嗰阵时因为爸爸开山寨厂养大5个细佬妹啦，佢下边咧全部细佬妹都要读书，所以咧佢俾我嘅人工咧就系家庭式象征式咧有500蚊一个月嘅。咁啊另外咧就啊系啊系啊，咁佢就讲翻佢哋嗰个年代就系要挨啊，咁但系佢哋就要凑大一家五口咁样。 系啊，成日讲山寨厂，山寨厂啊，成日都有。 其实就唔系而家嗰啲抄人嗰啲， 系 啦， 因为同埋而家讲紧嘅山寨厂可能嗰个形式啊规模比较细，但系当时我哋嗰啲工厂其实系好大好大嘅。 系啊，咁啊 Kitty 咧就话啦，多谢今日。我哋去讲呢个主题，点 解啊？ 佢好多嘢想讲，怀缅翻过去咧。 系啊，佢话讲翻30年前，佢咧就喺一间咧油塘工业区，佢当年咧好旺盛嘅电子厂，佢哋一班咧就一齐做 QC 嘅，当时咧就相识咗几位资深好朋友，晚晚 OT 食宵夜。啊，以前嚟讲咧系搵到钱噶，收工之后仲去唱 K， 你谂下30年前 嗰阵时有 K 咩？ 哦，即系佢唱歌啦，即系而家 歌厅 啊，唔系啊，走廊。有啲琴师弹琴嗰种 嚟噶，放 假就一齐去玩。有次成班咧，佢话成班唔翻工就系旷工，去咗边咧？去咗 炒鱿鱼噶，嗰阵时可以一日唔翻工即刻炒鱿鱼噶。 去咗海南岛旅行。佢话感恩咧，而家咧佢哋嘅即系嗰啲资深好友咧，仲系仍然一齐。佢虽然咧各自有家庭啊，但系成日都见面出去去旅行啊。佢话佢哋家庭成员都好混熟嘅。佢话咧希望咧佢哋嘅情感不变啦，希望仲有好多个30年一齐，友谊永固。咁啊，佢话好开心噶咁 啊。系啊，咁啊 Ellie 咧佢就话啦，嗰阵时日间咧喺工厂做车衣女工，夜晚就读夜校啦。佢话第一次打通嘅电台节目系咩咧？就系麦 Sir 麦润秀嘅《七日仙剧场》。 哇！七日仙剧场， 我哋都唔知道年代比较久远，都系总之经典啦咁样系啊。 咁仲有 Erica 咧，佢喺20几年前嘅暑假咧，佢就翻过几日嗰啲做蜡烛嘅厂啊。 系。 咁佢主要咧系做一啲咧喺包装外国嗰啲感恩节啊、圣诞节嗰啲粗身嘅蜡烛噶。咁咧好嗰阵时话喺工厂入边咧都好多比较年纪大嘅女士嘅。咁而佢哋咧就系一班比较后生。啲嘅就一堆咁嘅工作嘅，咁一路做嘢就一路听住收音机，边听边一做。咁啊，同埋咧，佢话当时好好笑嘅，佢话因为咧发觉咧，比较年纪大嗰班咧，只手脚都比较慢啲。咁而佢班后生仔咧，个个手脚快，咁所以就令到呢一班年纪大嘅人咧，唔中意佢哋，成日讲啲说话咧，单打佢哋。咁但系佢哋又唔敢还口。咁不过其实讲翻转头咧，即系当时都好开心嘅。 系啊，佢都个个都好几个都话好开心啊。 系呢度有一个咧，就系Justin 啊，佢话咧，佢记得中三放暑假，阿姨咧问我要唔要做暑期工，咁佢就应承咗啦，咁啊净系翻上昼嘅啫，咁个工序系做啲工种系做啲咩咧？负责将羽毛球咧就磅重， 吓 羽毛球磅重， 样嘢都好似好好， 然后咧就将唔同重量嘅羽毛球咧放入一桶桶嘅桶里边，即系。系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咧，佢话做咗差唔多一个月之后，跟住就冇再做啦。佢听到都觉得 即系 好有意义啊！呢个工作， 喂，好好做咯， 好惨啊！其实你 有几惨好 好轻身啫。 唔系啊，人最惨系一种重复机械式嘅无聊咁样。 咁以前啲工厂啲工序全部都系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惨嘅，对于我谂有志嘅人嚟讲咧，真系顶唔顺嘅。 系啊系啊。 阿丽何就话啦：，喂，早晨啊！佢话咧，佢以前咧翻工咧系喺影片厂重新包装镭射影片嘅。 哇！ 佢话每 小后期啦呢个应该 系啦，因为有镭射影片啊。佢话咧每小时咧25蚊嘅，星期一咧就加工半。阿 Julio 咧就话啦，佢话当年咧烟草厂。厂咧系做包装嘅，伙食好啦，时间唔长啦，不过烟味好浓郁噶，但系放工咧就要检查嘅，咁可能睇下你有冇抽烟啊嘛。 同埋咧，仲有阿二拎啊，佢话咧喺暑期工嘅时候咧做过电子厂，佢好多女仔噶， 一定系咯， 都可能都好靓嘅女仔噶，咁咧同埋咧，佢话大家一齐去食午饭嘅时候咧，组长对佢哋都唔错噶，咁可能见到佢哋细细个啦，咁同埋有好多真系啲应届嗰啲会考生，我读完中五出嚟，有啲16岁、17岁嘅人噶，咁啊成日咧对佢话咧好冇顾忌，咁啊大家都即系喺度八八卦卦讲是讲非嘅，咁佢话仲有啊，记得有一次佢哋工厂里边。有个广姐喺度做嘢、啊， 有广姐 系啊，咁啊喺楼上做嘢啊，咁跟住咧 做咩做秘书啊？ 系咯， 佢又冇讲喎，佢净系话喺楼上知道喺楼上翻工，跟 住好嘈嘅 成日，成日咧就轮流上去偷睇佢、啊。 哦，劲喎，有广姐喎、啊，真系 系啊。 好啦，呢度有一个就系阿 Stanley 咧，佢就话啦，大概88或者89年嘅期间咧。就做暑期工都水味啦，真系。咁佢嗰个暑期工嘅工作系做咩嘅咧？将录影带同埋录音带咧就包装入纸箱里边。咁啊，当时就翻8点半 ，O 埋 T 就放7点，总共咧几多钱一日咧？就98蚊一日。佢话好开心啦，因为点解咧？当时搭车咧由黄竹坑去西营盘咧唔使2蚊，咁而家通胀系几多咧？要6.几啦。咁所以佢就计翻个工资啦。咁啊，喂。嗰個車費都3倍咯，但係其實如果工資而家又冇咁多增幅咧，就唔知啦。佢話嗰陣時打台波咧就25蚊一個鐘，佢話咧 OT 咧就有個麵包可以吔下咁樣。 啊 ，Tracy 話咧卅年前都有 K 唱噶咯， 30年前有啦。 係喎，幾犀利啊！係 咩？30年前已經有 K 噶啦。 不過我哋又要計翻，而家係2019啦，30年前其實講緊1989咁上下嘅啫。 哦。 1989年有 K 唱未咧？ 佢咁问人哋咁讲， 咁啊系，可能有啩。 可能佢哋当时已经开始唱 K 啦。 我又唔知啊，真系吓。 咁啊，Monado 啊，系嘛？系啊 ，Monado 咧就话细个屋企咧小朋友多啊，大人咧就会攞翻啲衫咧翻屋企车啦，细路咧就帮手剪线头，仲有本簿仔 mark 住咧。咁啊，佢话咁细个就有粮出噶啦，好开心噶。佢话以前日子系艰难嘅，但系一切咧都系比较简单啲嘅。 系啊，咁另外呢个 Kelvin 咧，佢话 Kelvin 佢话以前佢细个嘅时候咧，妈咪就喺工厂度做嘢嘅。咁工厂入边咧有好多嘅衣车嘅，佢都唔知道其实佢哋喺度做紧乜噶。不过咧礼拜六日咧，佢妈咪咧就会带佢翻工厂噶啦。咁佢亦都发现咧，其实好多人都系一样咁做咧，所以变咗好大班小朋友咧都喺个工厂入边，咁仲要坐埋一齐，大家都系做下功课，大家喺度玩嘅。咁妈咪咧就喺度开工啦。咁同埋佢记得啊，佢第一份嘅暑期工咧就喺一间玩具厂入边做嘅。咁但系佢好笑，佢话咧呢间玩具厂咧就写话请呢个临时文员，但系其实咧去到做啲咩咧？佢话咧执头执尾执货仓嘅啫。咁咧其实咧跟住佢话咧不过都唔紧要啦。佢谂翻转头咧，即系做咗一个月嘅啫。咁但系觉得喺呢一段时间咧都学识咗好多嘢，同埋咧当时又会有啲包伙食啊，又会三送一汤啊，个个都食到一两碗饭啊。咁佢话又学到点样去做呢一个模具啊。咁啊，佢都觉得唔错噶。 系啊，咁啊 ，Christy 咧佢就咧影咗张相喺我哋网度咧，就系一个银色嘅饭壶咧， 系啊，头先又讲类似呢个样。 佢话阿妈年代工厂妹必备，佢话咧呢个壶啊年纪大过我啊咁样。咁啊 Victoria 咧佢就话啦，我暑假咧就帮爸爸车麦头3毫子一个咁样。咁啊有另一个 Victor 咧就话啦，试过96年嘅时候咧就去呢、這个就唔系太工厂啦，佢就去到有一间超市做暑期工，我20蚊一个钟咧，做搬西瓜咧搬到识拣为止咯。 西瓜 呢度咧，阿 G G 咧就话啦：，喂，早晨啦！佢话咧细个咧大概15岁左右啦，喺牛头角咧做暑期工啊。佢话嗰间厂都几巴闭嘅，因为全栋大厦都系佢嘅，咁即系都系个老细嘅。有分厂啦，食晏时间咧可以上某一层咧参加活动嘅。佢话嗰间咧系出品咧椰菜娃娃，仲记唔记得？ 记得。 仲有拉尼公仔大房车啦，仲有好多玩具噶。佢话因为全栋咧有成13层啊，每层出 出产唔同嘅玩具。佢当时工厂有好多婶婶啦做嘅，大部分咧坐大台，有份就坐，有分咧就坐拉，坐拉咧坐拉尾好紧张嘅咁样，因为成日咧叫啦，喂，中间唔好做咁快，包装唔切啊咁样， 做唔切啦，做唔切啦， 我哋都读唔切啦，多谢晒大家提供咁多咧，系啦，工厂嘅岁月，好多人都话呢一个狮子山嘅年代咧，大家好拼搏，最团结嘅时刻， 亦都系最开心嘅时刻， 我哋希望以后都有更多呢啲日子啦。 恒生指数报28,723点，升257点，成交金额38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4点，升11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9.8，升11.2；盈富基金29.4，升2.5；中国平安95.45，升1.15；中建香港22.7，升2.2；中国铁塔2.11，升3仙。友邦保险87.25，升1毫；港交所267.2，跌2毫；安石 A50 15.04，升0.4；信宇光学科技94.6，升4.3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13，英镑9.714，瑞士法郎7.921，澳元5.454，加元5.948，新西兰元5.233，欧元8.7075。每百日元对港元7.2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3点，升102点。港金现价报13,25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0.47美元，卖出1,42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啦，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畅运道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马鞍山绕道欣安村西贡、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方向九龙咯，同埋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停车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踢走肥胖。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 发！星期一打篮球，星期二踢波，星期三游水， 星期四烹饪班，星期五睇戏，咁星期六咧私分。 崔杰棠梗系听周末有情人啦！ 哇，你咁 hard sell 噶！ 放暑假除咗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应该为自己安排一啲有益身心嘅活动啊！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听苏仲音乐，等监制舒文同你讲做新人嘅难度啊！ 坦白讲，录音呢个新人唔会最顺利嘅，因为往往你唱歌嘅时间参加比赛嘅话，话点唱你歌咧？咁其实因为有人唱咗俾你听点唱啊嘛，譬如一唱自己歌咧，因为未有人设计过俾你，话俾你听呢个字，俾呢句，或者呢个成只歌嘅起伏系点，咁对好多新人嚟讲就会面对多啲问题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苏仲音乐。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龙虎榜伴周正选， 你揀人定系人揀你，都系睇时机嘅啫。 难道花都烂掉，连刺绣都惯了，连皮肤都不知皱掉，才能认输？ 是摆到坏掉，仍幻想夕阳残照。门守关了，期限松了，难过都必须放下了。 Jason 嘅作品用士多啤梨嚟做比喻，讲一啲明明有价值嘅产品，等到减价都冇人睇中。带出现实生活中，你揀人，人揀你，都要讲少少机遇嘅。作曲徐继聪，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dward Chen。上榜六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金草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四面大妈，咁多嘢要改，咁我老公阿华咧？ 改换咗佢 吓，唔系嘛？ 改咗个称呼，唔好叫阿华啦，叫华华啦。 系，我仲以为阿华甩烂添。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十分啊，我哋又要由头先呢一个美好嘅工厂妹年代，不过其实嗰阵时美好，但系都辛苦嘅。咁我哋又翻翻嚟，而家我哋嘅现实生活。 做乜啫？咁听住我哋都轻轻松松、开开心心。 唔系，我谂起嘅当年嗰个岁月咯，即系总之你成日都会有阵时都系觉得还是旧时好咁样噶嘛。 我哋要向前看啊嘛。 系啊，但系旧时亦都有佢哋嘅辛苦嘅。 旧时有美好回忆， 系啦，一个美好回忆，谂翻以前嗰个时代咧，即系有好多开心嘢翻转头谂到 的。大陆有个俗语几好嘅，忆苦思甜咯。 嗯， 系咪谂翻以前啲唔开心嘅嘢？但我哋又要记住而家好嘅嘢，系啊，忆苦思甜嚟啦。 咁好。 等緊你啊！你自己話有嘢講噶嘛，係。 我知，咁你頭先回憶翻 人哋女士係真係要俾啲時間人哋噶嘛。 知整啊， 出門口都要耐少少啦。 係啊，跌咗個 headphone 罩。OK， 跌咗個 headphone 罩啫。 我頭先咪話一個整緊個罩咯。 佢話跌咗。 係咯，離曬罩。 係真係離咗個罩。離罩。好嗱。大家我真係一定唔會噶啦，因為我哋都唔需要嘅。入軍營。 哦、 入軍營， 我哋唔使， 系我哋唔使噶嘛。 香港人都唔需要噶， 系啦。 哦，但系入去軍營參觀就有。 嗰啲服兵役啫，入軍營啊幾時都得啦，開放日咪入得去咯。 服兵役啱啲，系啦。 爭好遠。Take two， 我哋唔使噶。 天啊，你讲咩新闻啊？ 我哋唔使服兵役噶嘛。 再嚟过， 即系我哋唔似大陆啦，或者台湾啊，或者日本啊嗰啲咁样，咁我哋要韩国噶嘛。 系啊，日本好似都唔使噶。 系啦，韩国嗰啲 韩国先要。 所以好多啲明星，哎呀，你入去唔见你一排啊咁。 唔系啊，如果你咁计，大陆都唔使噶。 哦， 因为大陆唔系呢啲咩征兵制咁样噶嘛，你系台湾、韩国，佢哋先至会有某个年纪，你去到唔知佢21岁，你就入去服兵役咁样咯。 咁好啦， 系啊，所以唔同嘅，譬如美国佢哋嘅募兵嘅俾钱佢咧，都唔会咁样话，你而家去到几多岁，一定要服咗役先俾你继续去，即系过咗呢个合法年纪咁样。系啊，两样嘢嚟噶，两样嘢嚟噶。 咁喺里面做OK 嗱，两样啦，都系嘅。 真系两样，争好远噶，因为 即系做啦，同埋去服役啦，就一都系即系都要喺军。营里面有又要里面个生活啦， 所以你嘅重点系军营啦。 军营里面就系啦， 唔系服兵役， 唔系佢重点系军营啊。 喺里边， 你方佢唔系话咧，军营里边咧，可能原来又有啲咩床单被铺咧出咗事，问你见过未咁样咧，即系应该同当兵啊冇关嘅真系。 我都系会问啊，你估里边有啲乜嘢？我哋觉得系谂唔到佢有。 你开始明白呢个拍档个逻辑思维啦，异于常人嘅。你估得，我觉得。八九不离十。 我比较冇 乜。好啊， 你估下究竟兵营、军营里 边 有啲 咩好离谱嘅事啊？ 嗱，有啲咩咧？平时你做呢啲嘢系根本唔会有事，但喺里面做咧，哇，真系咧 就出事啦， 又受刑罚啦， 好多。 倾电话，倾电话， 系啦，讲电话啦， 影相，倾电话。 比如话食零食都唔得噶， 可能系啊， 系啊。唔可以俾佢哋收埋啲好多嘅其他零食，因为惊佢哋食咁会肚痛啊，或者会黐肥啊，或者第二日都起唔到身啊。 唔可以执翻拣，一定真系唔可以。 不呢个唔止 你用拣翼， 唔止嗰度，好多地方都冇执翻拣。 咩边度啊？ 诶，讲紧嗰啲监狱都 唔系，因为你线啊，容易跌亲啊，唔好乱咁执啊。 系啊，争线亲跌亲咧，跌亲条腰骨唔好嘛。 冇，系咪呢啲啊？ 电话影相 系啊， 咁系点样咧？ 唔俾咯，我睇韩剧成日都有咁讲噶。 哦，系咪？即系都反映到系真系事实啊嘛。因为我哋成日都系话睇从电影里面先知道诶嗰啲情况系点噶嘛。 我见韩剧嗰阵时候好似就系、是。哎呀！一谂起就即刻黯然神伤。 做乜嘢咧？ 咪就是、太阳的后裔啫嘛，又睇翻，系咯，又谂起，又谂起宋仲基同埋阿宋慧乔，一段情就会咁样。 冇话当回忆咯，系一个美好回忆咯。 点啊？你睇到里面嘅剧情系？ 里面我记得佢兵役里面总之佢哋个电话唔系话平时周知无日都好似打咯。因为我记得佢哋好似就礼拜唔知六日放风咧，出一出街嘅时候咧，咁啊先至会出边有啲活动咁样咯。 嗯、 我唔知系咪，我记得好似。都冇话喺个军营里面咧，周知无日就俾你煲电话粥咁样，好似冇嘅。 嗯， 实情系咪咁样啊？ 嗱，实情系嘅。佢话咧，但呢度就吓讲紧吓呢个台湾啊。咁咧，佢就话有个即系陆军啦，女仔嚟嘅。 嗯， 咁咧就佢喺自己嘅房间里面咧就拍照。咁好多女仔都拍照噶啦，系咪先？ 但系影咩相先？系咪嗰啲好性感又大胆嗰啲啊？ 嗱，咁就算我系 咁离谱，睇下先。 大大，哎，对唔住，我好大新闻。 嗱，本来佢系预备唔知行去边，即刻翻转头， 系佢即刻认罪。 我本来攞光嘅啫嘛，谂住。 嗱，就真系我影相啫嘛，咁关你咩事咧？我影咩相又真系你理得我？ 都唔系喎，佢哋都会话喂，你楞到个背景一阵间，即系会可能会以为我哋呢个地方鼓吹呢样嘢啊咁。 唔系，同埋你而家代表紧军队噶啦嘛。 系咯，佢喺军营入边服紧呢个兵役啊嘛，系咪？ 你个影到好似今日。我睇到娱乐版三上游啊呢一啲咁样嘅日本 AV 天后呢啲相，仲得了嘅军营暴动噶啦， 佢呢个唔小心件衫咧，其实即系 kick 个上去， 佢做咗男士比基尼啫嘛， 系咯系咯，同埋佢唔小心扣唔到条裤纽啫嘛， 系啊，唔系佢未扣啫，佢准备扣嘅， 系啊，今晚俾你影到， 俾你影咗先啫。 如果军装都着到咁嘅话咧，呢铺真系大件事，点暴操咧？真系 可能冇人打仗咯， 冇人打仗系 啦， 嗰阵时越战期间，美国咪发起咯 ，make love。No war， 系啊，佢哋系咁噶嘛，我记得噶，时托嗰阵时佢哋 大家冷静系嘛，可以 ，OK， 好，嗱就系啦，呢个女士兵咧，咁佢就喺佢个营区一间房里边，即系属于佢自己间房啦， 系， 咁可能就唔知系咪嗰啲衫就， 系咪影 即系比较拘束， 我比较拘束， 咁佢就冇， 佢就想无拘无束， 佢就想无拘无束， 佢冇中咗， 佢冇着任何一啲叫有关军服嘅嘢， 冇嘅， 佢只系喺里边咧， 着翻啲内胆啫， 着翻啲佢自己觉得好自如、好中意着嘅内衣裤， 系， 就比较性感嘅啫，哎呀， 等我估中咗啊， 又比较。小布嘅啫， 比较小布嘅， 嗰条裤仔都真系 小布性感清凉， 得个钉字嘅啫，系啦， 哇， 又俾估中咗，真系同呢张相差唔多。 咪咯，越睇越似，系咪遮咗个样？ 仲有着衫啊，佢净 劲多三上游啊，太过分啦！ 嗱，咁都入去兵役， 系咯，佢咪入错行啊？ 嘥咗， 嘥咗 乜嘢啊？佢系一个女军人嚟噶， 咁啊点啫？佢着到咁啊嘛，女兵 咁佢条件，佢应该喺出边即系从事第二样嘢会。 唔系佢系咪特种部队啊？ 唔系、啊，佢总之喺自己喺间房里面自己拍照一啲好性感嘅相啫。 咁、okay, okay, okay. 但系又好无奈地唔知点解咧， 影到啲军营 外泄咗， 外泄 系啦，嗰张相用外泄， 你梗系 share 俾人先有得外泄噶啦。 即系其实咧，影得喺手机相咧，即系分分钟你都预咗会外泄噶。 唔系，你唔 send 俾人咪冇事咯。 你有时唔觉意噶嘛， 因为你忍唔住好嘢要同人分享。 系啦，就觉得哇影得好靓， 或者瞓下唔清醒揿咗出去噶嘛。 系啦，咁由于学你话即系头先啊，阿善兵好似好柯南咁啦，因为佢自己影冇问题，佢真系影到侧边， 系 一个军营入边。 赞我赞我赞我。 阿善兵都有讲啊，咁佢就话影到军营里面一啲即系个床架啦， 系啦， 嗰啲叫做军靴啦，一啲迷彩嘅衫啦，咁样。虽然佢冇着上身啊，但系影到啊嘛。 系 啦， 咁就弊啦，有伤风化啦。 系啦， 喺军营入边做埋呢啲嘢， 咁就阴公猪啊！真系因为张相外泄咗咧，因为佢。即係佢其實咧喺個軍營裏面咧係唔可以立亂用呢個智能電話，佢要經批准嘅喎。 真 係話係啊！ 睇個劇集真係咁。 啊，係啊！佢話咧即係唔可以自己咧暗地裏攞個智能電話嘅，佢一定要經即係可能長官去批准話我而家使用智能電話啦咁。佢仲喺裏面咧拍埋啲咁嘅相，仲影埋側邊咁多啲軍用事，仲要漏埋出去咧。佢話呢鋪大件事啦，佢 大件事 點啊？被罰啦！ 佢而家去 入咗長官間房度成兩個鐘。都冇出过嚟，净系里边听到好多惨叫声， 罚企啫， 系啦，主要就系 搣佢， 惩罚佢。 拍照啊，影相啊， 军官教条守则 咁开心啊嗱， 系啦系啦，出到嚟就发觉咧，佢件衫着翻整齐，军官件衫冇咗。 因为你再去洗哦，唔系，因为军官件衫冇咗，因为佢俾 佢 冚住。 佢去洗衫系啦， 佢话 冇错，军官爱护佢嘅下属， 将佢嘅衫除咗俾佢冚住， 都要冚住你。嗯，系啦，其实军官都系女人，几 伟大 嘅，冇讲咩啊， 系啊，冇啊，最终佢都系真系要开审，跟住咧就去罚佢咯， 都要开审， 系啊，要啊，即系问翻佢发生咩事，点解要咁样？ 咁跟住佢哋就要有呈堂证供噶咯，被告当日你究竟嘅衣着系点样嘅？在庭上面再展示一次出嚟， 佢冇话罚佢咩啊？ 冇讲罚 佢以后唔准着军服， 唔系啊， 或者着佢咁样操兵， 或者我觉得系以后罚佢着军服，每次都要着两套。 阿 Sir， 你都罚得几好啊！ 我讲咩啊？ 你话以后都想咁样去罚佢。知ってることを分かってるなら、そんな顔には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僕らはみんな何でも知ってる、知ってるのに分からないことばっかりだ。でも僕は分かってる、一つ確かなこと。それは君が僕に教えてくれたんだ。君のことも彼のことも自分のことさえ分からずに、それでも僕らは生きていく。何も分からないまま生きていく。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僕はいずれ死んでくだろう。そんなことはずっと知っている。だからといって何もできないわけじゃないと僕は思うんだ。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で行く君と目はしないさ、それも含め君の人生だろう。でも僕は知ってる、わからないことを、それを君に届けに来た。僕らはみんな生きている、そんな当たり前なことは知っていると、でも知ってることを分かってるなら、そんな顔 今日要起幸福堡垒，点先稳阵呢？ 要有爱情、信任同埋钻石， 应该要有横柱条、斜撑杆先至稳阵嘅。 咁边个先至可以起到幸福堡垒啊？ 梗系要爱我同埋锡我嘅人啦。 系要有合资格嘅工程师先至起到嘅。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资格稳定要谨记， 稳固构件不可少。 我是郑伊娜， 我是潘敬祖。 曾志豪、 桂花田， 还有我善明， 风中快活人。 好啦，预告定先，一阵间猜猜我是谁题目。 系啦，嗱，我哋好适合夏天去嘅地方。 系啦， 咁啊，泳池、沙滩有嘅嘢， 冇错， 系啦， 可以见到嘅嘢， 系啦，欢迎，系见到嘅嘢。 头先个女兵算唔算啊？ 佢可以去游水。 我终于见到张相啦，真系。 佢嗰套衫都好似准备去游水。 唔系，我游水都嫌佢少得滞。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准备我哋12点半玩嘅猜猜我是谁啊！今日系讲泳池沙滩有嘅嘢啊。 系 ，OK。 喂，我都想讲下咧，我哋平时咧即系要自己做嘅嘢，即系照顾自己身体上面嘅一样嘢咧。你会系自己做啊，定人哋帮你做？ 好。 咁我讲紧咧就系我哋每隔一段好快嘅时间咧，就要修剪佢。 就会修剪佢，咁、通常系人哋讲嘅呢句，通常都系， 咪如果修咗一次就唔使噶啦嘛， 系 咪先？ 有啲成日都会提醒你，喂你收啦， 我成日问曾志豪噶， 系啊， 跟住我话你唔使，我话如果你需要我帮你排队噶， 系啊系啊，收啦， 你哋谂咗乜嘢？ 冇啊，系啊，修剪头发咯，譬如话， 系啊。头发要新剪啦，不过通常都一定系俾人收啦。咁喺、身上面嘅嘢咧，呢样嘢经常我大多数应该系自己收嘅、我讲紧咧系 指甲咯， 系啦，嗱啲女士真系聪明啲啊，系啊，咁好多时我哋真系即系指甲长，咁啊梗系自己修剪指甲啦，系咪？ 收割咯， 系 会， 系啊，啲女 收割咯，收割，我就谂起收割咯。 你唔好成日讲埋啲难嘅，我好笑啊， 我净系谂收钱啦，系啊，去马会嗰度收钱。 喂，嗱，咁我。想讲下咧，我哋剪指甲咧，你通常有冇特定咧？你自己同自己剪啲指甲，尤其是脚甲，你会点剪噶？ 我叫我老婆帮我剪。 啊，真系 冇错， 你唔会自己剪脚甲。 哦、啊，佢唔喺我隔篱嘅时候，我就会自己剪啦。佢喺度嘅时候，呢个我唯一享受嘅福利，我就话老婆帮我剪个脚甲佢啦，咁样。 如果老婆唔喺啦，你自己要剪脚甲。 我 明 点解啲男人就会叫啲老婆去帮手剪脚甲嘅咧？ 咪几好啊，好治愈噶呢件事都。 你睇唔到啊？定系懒得 剪 啦？ 咁但系点解你要叫老婆帮你剪 啊？ 哦，呢啲情趣嚟噶、 啊， 等于你饭都可以自己煮啊？点解系叫个女人煮饭俾你食 啊？咁唔同噶嘛，佢用爱心出嚟。 帮我用爱心去剪个脚甲咯， 咁咪系 剪出嚟好似手指甲咁样嘅真系。 喂，但系我想问一下咧，通常你剪呢一个脚甲咧，你会系用一个咩标准同埋形状去剪呢个脚甲啊？ 又系说 你记 标准同形状， 会每个人剪呢个 嗱攞圆规嚟，嗱攞半月出嚟度一度先，系派3.14系咁样 crack 咁样真系。 唔系嗱，因为真系嘅，其实每一个人剪甲。脚甲、手甲咧，佢都有个特定嘅形状嘅。 莫非你比较中意三角形？ 即系你中意尖住出嚟。 我讲下我自己先啦。 好啊。 我本身剪亲呢一个甲咧，指甲又好，脚甲都好，我唔可以剪到尽晒，我一定要留翻条白边嘅。 哦 ，OK。 如果唔系咧，我只手指、脚趾我就会觉得好痛。 哦，你咁讲啊？ 即系剪到几尽，究竟系好贴肉啊？ 系啦，又或者你嗰个形状，你会点样剪法？通常我就会而家就因为兴方甲型啊嘛，咁我就会方方地啦，咁同埋留翻条白边咁样。 最兴嘅咧，方甲呢件事。 喂，方 潮流兴，潮流兴噶嘛， 系啊，方形咯。 一段时间系尖嘅， 类似好似四方形咁，但系一段时间就好兴好尖，会吉死你嘅。有一段时间咧就 系 兴啲椭圆形嘅，而家呢近期呢一两年咧都系兴啲比较系方形嘅。 咁其实如果男士咧，大部分佢嘅指甲或者脚甲咧都系属于不规则嘅边形，因为咧有阵时你剪唔晒个圆咧，争少少你就搣噶啦嘛。系我通常就会，咦，点解崩咗少少啊？搣咗个。 私隐，我觉得呢件事 冇啊，指甲啫嘛。 咁咪舔啦，舔你通常会系点样嘅？ 指甲就会留有一线嘅，但脚甲就黐到，即系去到尽， 贴到尽嘅， 贴晒嘅。 啊，嗱，其实我话俾你听咧， 唔同性格， 唔系，其实原来呢一种剪脚甲嘅方法系错嘅。 哦，系咩？ 因为咧最近咧喺日本方面有个专家， 系应该 皮肤科专家咧，佢哋刊登咗一张相啊，就教你哋喂，其实原来我哋咧剪脚甲，尤其是剪呢个脚趾公嗰块脚甲咧，一定系要跟住呢一个形式去剪。如果唔系咧，就好多时候会发生咩咧？就系话我哋成日有啲倒夹，系咪脚趾公度发生嘅？原来咧，佢话咧好多时候就因为我哋剪错咗我哋嘅脚夹嘅脚趾公嘅形状，所以发生嘅。 应该点剪法咧？ 嗱，佢话咧，我哋剪脚趾公嗰个形状就正如头先我讲啦，你要有少少方方地嘅形状，你唔好将两边弯晒落去剪到好贴。咁同埋亦都唔可以將佢剪到盡曬冇留白邊。佢話因為點解咧？佢話咧，因為其實我哋人啊行 行路嘅时候咧，其实个脚趾公系好吃力嘅，加上因为我哋一定出街会着鞋啦，加上我哋行嘅时候用嘅力咧，同埋鞋嘅压力咧，压咗落去脚趾公咧，如果我哋将个脚趾甲嗰个脚趾公转得太贴、太入咧，就会不停咁受压力咧，咁就变成嗰个甲咧就会倒生。就会形成个倒夹嗰个机会发生好高， 即系个夹会拮住落去脚趾公， 但系咧自己拮翻自己个脚趾个肉， 因为 变成倒夹 系啊，因为你明明即系因为脚趾公比较多肉噶嘛，系你 同埋好受力 噶 脚趾公， 长期挤压佢咧，咁佢啲肉咪会劈咗喺个指甲包住咗佢里面。 咁呢方面如果搽指甲油有冇得解决咧？ 唔冇解决，因为其实嗰个指甲佢生出嚟嘅时候，佢系沿住你 嗰 个， 唔系你佢咁，佢呢啲咪废问题，你都喺度答佢。 我好答得好好啫， 仲要好前阵。 我应该 我用指甲油搽翻长嗰个脚甲嗰个位，会唔会可以解决？ 咁又可以搽翻脚，可以搽翻长。 即系好似你 的 眼啦，你的眼线咁样画长啲啦，你只眼都画大咗噶嘛，咁样。 哦，你讲紧可以将嗰个指甲 剥 翻 长， 剥 翻 长 或者 gel 甲得唔得咧 ？gel 甲你都。本身要整个假嘅夹落去 咧，系咪都要净系讲脚趾公啊？就其他嗰啲可以 主力，因为其实个脚个承受个力主要系喺个脚趾公度噶，所以脚趾公剪嗰个脚夹系好严重嘅，你一定要剪得正确。如果唔系，你就会形成一个倒夹，然之后脚趾公受伤，经常发炎流脓。 所以去到最后咧，善兵就话啦，其实我最近咧就喺婆罗乃开咗间修夹店咧，希望大家都嚟帮衬啦。 系啦，冇利益冲突噶。 系啦，咁记住好好对你身体嗰啲器官啊，包括块脚夹都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喺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密切关注香港形势嘅发展，形容激进分子冲击中联办已经触碰一国两制嘅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忍，东方之珠不容玷污。至于驻港解放军会唔会介入香港事务，佢话驻军法已经有明确规定。另外他又说，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核心利益，警告搞台独的是死路一条，如果有人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来，中国军队将不惜一战。有网民朝早发起港铁不合作运动，在金钟站阻挡列车车门关闭。港铁说收到多宗车门受阻以及乘客按动紧急掣等事故影响，港岛线行车时间一度要增加，列车服务在大约9:15起逐步回复正常。在服务受影响期间，金钟站月台大批乘客候车，有人不适要由救护车送院。现场有示威人士表示警察执勤时令他受伤，有乘客表示翻工可能会迟到，但认为做法不暴力可以忍受，批评源头是政府不回应市民诉求，但亦有乘客不满，同示威者口角批评他们阻碍其他人，做法会带来反效果，有违反修例的初心。有市民星期六发起光复元朗游行，代表网民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钟建平下午会到元朗警署和警方开会讨论游行路线，游行将由元朗水边村游乐场至到元朗西铁站。钟建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自己只是协助网民申请，并非发起人，他强调游行会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游行结束之后会在元朗站集会，他无法控制参与游行的人士和行为，他担心游行后有机会演变成冲突，提醒参与人士要齐上齐落对抗元朗袭击事件。前港督彭定康对星期日元朗发生的袭击事件表示忧虑，形容是回归22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之一，认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是社会达成和解的重要一步。彭定康接受本台英文新闻访问时说，有相当数量的市民、商界和法律界代表以及新闻界都认为应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认为如果政府希望推动和谐气氛，令人民感到政府聆听他们的意见，成立委员会是重要一步。他又说有看过元朗袭击事件的片段，包括有亲北京立法会议员看似对施袭者赞好，令他想起2014年占领时期在旺角亦发生怀疑黑社会人士的袭击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周末期间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0点，升263点，成交金额38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4点，升11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9.8，升11.2；盈富基金29.45，升3毫；中国平安95.5，升0.2；中烟香港22.75，升1.25；中国铁塔2.11，升3仙；友邦保险87.2，升5仙；港交所267.2，跌2毫；安社50.54，升0.4；信宇光学科技94.55，升4.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13，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8，加元1.314，新西兰元0.67，人民币6.883，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8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13,25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0.58美元，卖出1,42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Hi, this is Kylie. Hello. I'm Anna Lewis. Hi, this is Madonna.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Sinky Look, Wong Fun Look Dim, Do Man Sang Bad Dim, Hong Kong Din Tai, Day Yi Tai, Chun Kao Gui Sing Wen Zap, Li Zi Gong, Wan Kao Bong. 电子产品可以令生活更方便，但是加热烟和电子烟都会释出致癌物，而加热烟和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亦会令人上瘾。为己为人，拒绝加热烟和电子烟，一次都不好试。想了解更多有关加热烟和电子烟的害处，上 www.taco.gov.hk 啦。 二台通识60秒。 光敏感又被称为日光性皮肤炎，是一种皮肤对紫外线过敏的症状。夏天天气炎热，紫外线强烈，患者会因为肩颈或者手脚的部位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诱发皮肤过敏，出现泛红、肿痛、发痒的症状，以及会出现一些密集的小丘疹，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小水泡。原来有些食物是含有感光物质，例如柠檬、西柚、九层塔、芹菜等，接触或者是进食之后，有机会令皮肤更容易吸收紫外线。如果再直接照射阳光，有机会令皮肤局部出现红疹，变红、变黑、痕痒，甚至是疼痛。有医生就建议，本身容易晒伤的人呢，就不适宜大量进食这一类食物了。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是啦，猜猜我是谁，今天就讲一下泳池或者沙滩你会见到的东西。都好耐冇去， 好多嘢可以见到㗎喺嗰度。 係啊，沙滩真係呢难去咗好多，因为呢香港唔系度度嗰啲沙滩呢落得水。嗰啲惨脚啊，嗰啲咁样嘅粗粒沙呢，即係磨砂块面都嫌鞋啊，真係。 但係呢有时如果夏天啦，咁同埋真係天气好熱嘅时候呢，亲亲大自然呢，带啲小朋友去嗰度玩下又唔错㗎喎。 冇错啦，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仲好有印象啦。总之泳池啊、沙滩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嘅。估下我哋会俾啲咩迷面。 面俾你啦。咁咧，我可以讲单趣咧，好多年之前噶啦，即系我仲系读紧书嘅年代咧，我有一次去， 有几趣？ 我嗰次去九龙公园，好耐好耐年前嗰阵时读紧书去 九 龙公 园 啦。 沙滩 咁啊？唔系游水啊，泳池啊， 泳池。 因为我今日泳池都讲得噶嘛。嗰、 okay. 时咧，我见到有个男仔咧喺水面度浮上嚟嘅时候咧， 男仔你都望？ 冇错，因为佢嘅以下一个行为。是令到我觉得匪夷所思，我又好细个嘅时候我就话吓，点解会咁样都会带埋去沙滩嘅咧？咁样泳池嘅咧，佢喺个水面度噗一声浮上嚟嘅时候咧、我见到佢攞咗一把梳出嚟梳头，佢喺个水面蒲，即系名副其实叫蒲头啊！ 但系佢呢把梳佢收埋喺边啊？原本 我真系睇唔到佢收埋边，我仲要好有印象咧。佢嗰阵时嗰把梳咧系咪有一只叫做长尾尖咧？ 系 咪我嚟俾你哋啲女仔我嚟卷个发、 哦、 发髻用噶嘛？ 唔系，我嚟分界的。 哦，分界用嘅系啦。总之，因为我哋男仔其实好少用嗰啲嘅。我竟然匪夷所思，我见到个男仔咧，即系如果用而家嘅术语咧，嗰啲奶油死僆仔咁样嗰啲啦，噗一声喺个水池度突个头出嚟，跟住先咧攞咗把嗰把咁嘅长尾尖梳咧，就喺度梳自己个头。 咦，咪先，我就凭 匪夷所思， 我就凭佢用呢一种形式嘅梳咧，我估计下呢个男士咧就应该唔系话太年轻嘅， 唔系后生仔嚟噶， 后生仔啊！ 嗰阵时我见到我真吓一跳啊！真系我好有印象啊！即系几廿年前咧，我已经记到依家，我话边有人都知。整到咧喺泳池咧带埋把梳噶，喺个头咧一突出个水面嘅时候咧就方便自己梳翻个头咁样，真系我都唔明白搞乜鬼啊！嗰时 唔系佢带埋把梳咧，靓 仔 咯，整唔出奇，但系佢带呢一种梳就有啲 怪，一系就接梳嗰啲，但系嗰阵时我就见到系呢把梳啦，真系。不过 anyway 啦，我相信呢个都系独一例子嚟噶啦。究竟你喺沙滩，你喺泳池，仲有见过啲咩咧？等我哋而家同你玩一下呢个游戏，你估一估啦吓。好，电话旁边有听众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 喂 ，Hello， 你系边个？ 你是谁？ 喂， 是你女儿。 你是谁？不 是我啊。 是啊，你是谁啊？ 阿冰是不是？ 阿晶啊，你是？ 阿冰。 阿冰。是啊，阿顶你好啊。阿冰定阿丁啊？ 阿冰啊。 阿冰。 阿冰。哦，我叫阿丁添啫。 冰。阿冰姐。 冰姐，泳池沙滩，你选谁？ 桂花田啦。 好。 好。阿冰姐啊，你有几耐没去过泳池啊？ 去游水池就有泳 海滩就 嗰啲好少啊！ 哦，沙滩好少，咁、哦、好啦，我哋就讲泳池啦， 好 唔好？ 好啊、 下昼翻嚟啊，好唔 好？ 好嗱，呢样嘢咧就三个字，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啦。咁咧你一嚟咧，你就会望到佢，如果佢有嘅话， 哦系啊， 系啊，就唔使咩噶啦，唔使揾嘅，因为好容易咧就会见到佢，因为佢系都几。几大部分 好显眼 嘅，眼的啦 我知道答案就 是 游泳池。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系、啊、其中一个泳池里面一个一个设施。 设施嚟， 可以咁讲。 我唔知道啊，喂， 系啦，一个设施。 望我哋真 系。 系 阿冰姐估啊嘛，唔系我哋估。 系咪救生员啊？ 唔系，咁救生员唔系一个设施嚟嘅，系个人员嚟嘅。啊，咁啊，嗱，呢个即极啱啊，配合到三个字啦。咁呢样嘢咧就唔系人人够胆玩啫噃，咁样。 哦， 我知啦。 你讲到咁。 系啦，嗱，我好出位啦，嗱呢个。 佢，你讲多次阿冰。 斜滑梯。 系咪啊？ 系咪？唔系。 我唔系。 唔会。 哦、原来佢嘅答案系滑梯啫， 唔系啊， 佢话 三 个 字 啊 嘛，系啊系啊，因为都仲即系石滑梯，有啲可能真系唔够胆玩，但系通常康文署嗰啲泳池咧比较矮嘅、 哦， 可以玩到嘅。嗱，嗰样嘢咧就真系唔 嗰个系三个字嘅咩？原来 系啊。 如果我估嗰个嘅，我以前细个都试过喺九龙公园都有嘅，我记得、 啊、有， 好恐怖噶，真系唔系个个够胆玩噶， 咁 同埋会有危险嘅， 系啦， 系咪啊？ 系 会 嘅，会嗱。俾多个最大贴士你，佢一个比赛项目嚟嘅， 系， 嗯，咁听啱唔啱嗰个字啫、 哦跳水， 系啦，嗰、那个叫跳水板， 系、哦、 啦， 系、 啊、 啦， 三个字， 跳水板， 系 啦， 系 啦，阿米好叻啊，冰你，耶！ 即系我细个我哋有见过呢啲有咩玩意噶，不过其实咧嗰阵时唔 系 好知道佢究竟系讲边一个高度嘅跳板咧， 系啊， 你就觉得好惊咯，就算你 系 一米弹板你都惊噶嘛，三米又系， 因为又要行出去咧，跟住跳落去啊嘛， 系啊，水又深喎，真系， 同埋你预备行出去跳嘅时候，一定有人望住你 嘅，一定有 啊，你又谂紧一跌落去嗰下认唔认仔咧？咁 系啊，阿冰姐有冇试过啊？ 冇， 冇， 你几耐冇去过泳池啊？咁真系认真问。 系冇跳过水， 唔系啊，系咪你几耐冇去过 游 泳池？有冇去过游水啊？ 有 都有嘅，后生嗰时啊。 你 仲哦，可能阿冰姐琴日先去过， 两三年前啫，仲记得食个铺大三元添。 唔系，其实而家咧，即系攞翻件泳衣出去去泳池嗰度咧，唔使一定要游噶，你享受一下嗰个叫即系 浸水都好， 浸水啊，喺水里面行都系一个运动嚟噶。 阿冰姐，我介绍你，因为泳池一定有救生员嘅，救生员一定大大只嘅。斋及都开心啦，系咪先？ 好啦， 好介绍你，系咪 ？OK， 好，多谢你，冰姐啊！ 有救生员好似你咁噶， 哦，有噶，有噶，有噶，但系一定黑实啲咯， 系啊，系一定好健康嘅肤色， 健康啲嘅，健康啲。OK， 好，好，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系你啦。 你系边位啊？ 我叫日谦啊。 日谦啊？咦，你系弟弟嚟噶系咪啊？ 是啊， 是啊，你咁你拣善明姐姐定系拣豪哥哥啊？ 曾志豪， 曾志豪好啦。咁你中意讲沙滩定讲泳池啊？ 泳池， 泳池好啦，我就讲沙滩啦。 唔得， 你唔好 讲泳池， 你唔好合细路啦。 好啦好啦，讲泳池，等我谂下先。我呢排都有带仔去游水嘅。OK， 咁咧，呢个咧就系泳池里边泳池，我头先谂嚟谂去都系沙滩泳池啊。OK。泳池都有嘅，好咁咧呢个系好嘈嘅，呢样嘢好嘈嘅，好嘈嘅。 我谂到啦， 系啦，有啲人咧如果懒咧就会唔用佢嘅，系啦。通常咧你见到最多人用咧就系你呢个年纪咧啲阿爸阿妈咧就逼佢用嘅， 同埋你会用嘅时候你会比较大人咧舒服好多嘅。 啊，唔系哦，因为而家有唔同嘅，有唔同尺寸噶啦，俾埋呢个 tips 你啦，系啦。如果你阿爸带你去咧，你有阵时你仲会话阿爸，你自己用嗰边嗰个啦，我就用呢边呢个。咁如果 唔系坐噶， 唔 系坐嘅，唔系坐嘅，系啦。因为如果你阿爸咧要夹硬用你嗰边嘅呢个设施嘅话咧，你就会见到佢系咁耷低头咧，同埋弯晒腰先得噶啦。 咪所以咪比较辛苦咯， 系啦。是啦， 咩话？几多个字啊，哥哥？ 系咯， 相关三个字啦，叫做系嘛？嗰样嘢应该通常叫三个字啦，系啦。好嘈嘅，最大嘅特征系好嘈。 你谂下泳池喺嗱，记住我哋唔一定要喺行到出去出面泳池噶嘛。咁泳池有嘅嘢，我哋叫做，所以咧喺外同内 俾埋 呢 个大 tips 你。 通常走嗰时先 系啦，你游完水冲埋凉先至会用嘅。好嘈， 三个字 系 啊，唔系两个字吗？ 系 可以三个字，吓三个字， 睇系咪喺泳池定系更衣室噶？ 更衣室 系啊，问得好好啦， 系 啦， 叻叻叻仔 啦， 更衣室， 更衣室 系啦， 嗯， 好嘈噶 嗱。咁啊，平时咧喺一啲普通嘅厕所， 哦，我知啦， 系啊， 即系。用嚟乾头发嗰啲， 当你啱、 哎，你知唔知嗰啲系咩啊？ 系啦，你试下叫个名出嚟啊！ 突然之间唔记得， 好叫做吹 头机或者 吹 风 机， 因为嗰个专门就俾人吹头咧，佢 set 到好鬼高噶，因为佢嗰啲咧，直情佢咁 啊 三米咁高咧，你先企咗入去下边咧就耷低头吹咯。 佢其实真系好多时候预咗俾人吹头噶， 佢主要系 吹头噶，通常即系会有一个高一个低，有冇用过啊？日谦。 咩啊？ 你有冇要佢嚟吹个头啊？ 冇啊，我成日都系屋企冲凉嘅啫。 哦， 系啊， 翻到屋企先。 同埋如果懒咧，如果阿豪哥哥，我都好少用嗰部机嘅。我捽一捽个头就走咗去啦。但系而家带住个仔，焗住啊，唉， 会懒亲咯。 系啊，咪就因为惊咗你哋懒亲咯。 所以咪成日病咯， 系 咪啊？系 啊， 日谦 所以我游多啲水咯，晒多啲太阳咯，日谦知唔知啊？ 知 好啦，多谢你捧场啦， 多谢你， 乖猪啦吓， 醒目嘅若谦， 系啦，拜拜。 好啦，下一位听众， 好啦，下一位听众系刘生系咪啊？啊，刘太， 刘太 系啦，刘生个老婆原来系刘太， 刘太 你好啊， 刘太啊，你平时系去沙滩？ 跟正你今朝讲嗰啲工厂女仔啊， 系 好啊，俾你讲先啦， 跟正少少先， 好啊， 你话嗰啲。嗰啲系儿童证系冇想嘅，大人证就有想，嗰啲叫做儿童证，唔系叫做身份证。 哦，即系 身份证， 即系佢叫做儿童证件。 即系你人哋，即系啲女仔未够十六岁，十三岁咧就即系未满十六岁就借嗰啲证件咧，冇相片嘅， 系系系， 证叫做。 明白。 好啊，阿大刘太啊，我哋多谢你意见之余咧，你嗰度好大风啊！你有冇机会可以揾到个冇咁大风嘅地方啊？ 街嗰度吹紧风。 而家 啊，好好多。 系， 佢熄咗个风扇。 刘太熄咗个风扇真系。 佢可能摆咗个风扇喺个颈嗰度。 我背脊对住个风扇。 系啊，啱晒。好啦，刘太，善明同你估呢个游戏啦。 刘太，你系去呢个泳池定系去沙滩啊？ 两样都有去。 哦、OK。 咁啊，任拣啦，你可以嚟啦。 咁啊， 听住 咯。样嘢咧就系、是、你。去泳池又好，沙滩好，你一定系好需要佢嘅。 第一个贴士， 第一个贴士， 咩 贴士啊？系啊，佢要讲三个嘅。 系我要讲三个，但我见到你冇出声，你听唔听到啊？ 佢等紧你，佢等紧你。 我听三个答案。 系好，你 第二个贴士，通常一般咧， 咩 系几多个字？ 两个字啊。 两个字， 两个字， 好好好。 通常 泳池啊，还是沙滩嚟噶？ 都有嘅。都有嘅，多数都有嘅。 Okay, 嗯 ，OK。 咁跟住咧，就如果你俾佢嗰啲掂到咧，通常呢啲会打个冷震嘅。 八扎 系 咪啊？ 唔 系， 八扎泳池 系咯， 泳池应该 冇 八扎噶嘛？ 掂到会打个冷震。 同埋咧，佢通常一定咧系好干净嘅。 好干净。掂到会打个冷震， 系咪诶游水之前出去有啲水滴落个头过冷河嗰啲过下嗰啲？ 类似，但我唔系讲嗰个，我唔系讲嗰个过冷河。 打冷 打个冷震啊？ 类似， 大家见到唔同嘅嘢先会打冷震 嘅。唔系噶，好多时你走埋去咧，你佢一同你 是是地下个吹干个地下个机啊。 嗰、那個大風筒吹地下個大風筒唔係 打冷震啊！ 即 係 嗰個大風筒你會好暖噶嘛？ 係咯係咯，打冷震即係冷氣， 佢又唔係冷氣呀， 又唔係冷氣。泳池同沙灘都兩個字，佢話 兩個字咯， 兩個字係 咪一部機器嚟 㗎？ 佢係一件物件，一個設施咯， 一個設施，但你行埋會打冷震嘅， 同埋佢會好乾淨嘅， 佢會好乾淨。 嗯， 尿兜。 点解尿兜系干净咧？你只系谂到打冷震啫。 呢个泳池咩事啫？ 咁你尿兜都屙尿噶嘛？去 咁泳池都可以话入边有厕所，厕所入边都有尿兜。 系咯， 好难估啊！俾啲 tips 啊！ 唔系你可以反问翻我啲嘢啊？你会唔会有啲嘢反问我？ 系咯，问下佢啊！你 系啊，你可以不停咁追问我，追到有答案为止噶嘛？ 佢 好难， 大唔大步噶？ 有啲打冷震， 咩设施嚟 嘅？嗱，佢咧佢好多个窿噶，一个窿一个窿一个窿一个窿噶。 好多个窿嘅， 系啊！ 我怀疑你打冷震呢个 tips 咧，有啲误导咗我哋啫。会唔会唔一定要打冷震呢？其实咩打冷震你？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打冷震。 唔系你打冷震嘅意思系冻得滞，定系惊得滞，定系痕痒得滞先？ 冻嘅时候你会打冷震？ 风扇系 咪 风扇啊？ 唔系， 唔系沙滩都有。 沙滩都有噶， 都有你掂到嗰样嘢会打冷震啊！ 嗯， 仲要一个窿一个窿一个窿咁样， 好多窿噶， 好多窿嘅。 我梗系俾啲似是而非嘅知识。 冲凉嘅花洒， 哎呀，系啊，啱啦，系花洒。 咁点解打冷震？ 因为嗱，好多时咧，尤其是如果系沙滩咧，你未开热水嘅时候，一开冻水咧，咁你咪会好冻咯，会打个冷震咯，你冻啊嘛。 咁如果出热水咪唔会？ 好冻应该。系咪先？ 佢想同你玩，佢想同你玩多阵 啊！我同你玩多阵啊嘛，似是而非，等你用啲心思去估下。 你明唔明点解个老公咁惊同佢讲嘢咧？就系咁样啊嘛，真系啊！个老公每次都答错噶。 姐，你喺边度嚟噶？我都唔好。 我喺我阵间做完节目，我 就 会翻 咗 去 上咗水咯，上咗水嗰度。唔系，但系都系嘅，因为有啲水咧，佢出到嚟。 港台嘅职员啊，又唔系，好似唔 系啊！我哋唔好质疑佢，佢好耐年 嘉宾主持， 嘉宾主持 啊， 佢耐。我为翻年做风骚快活人噶啦，真系。 阿曾志豪成日话前辈嚟嘅。 系啊，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多谢 刘太。日照已经偏偏晒，夏季到咗天天嗌，像向你倾销一切，望你会拜，望你会拜，望你会发觉底牌。有钱不必买，望你咪晒齐来吧，去搏命晒。 闷到发癫，点样嗌？咁我哋梗系要去沙滩或者去泳池啦吓。今日我哋讲泳池或者沙滩嘅， 系 吓，仲有边个朋友同我哋玩游戏啦吓？ 你好，你系边位 ？Hello， 郑太， 我系郑太啊， 系郑太，你拣一个啦， 拣泳池。 哦，拣泳池， 咁你会拣边个俾贴士你啊？ 拣我哋三个边三个？ 葵花田， 好啦。 啊，我啱啱想讲呢样嘢系沙滩有泳池比较，啊泳池都有， 哦泳池都 有， 可以有， okay， 好啦， 可以有，但系多数喺海滩多啲嘅，咁啊有大有细之分，唔系人人都中意，但系有好多细蚊仔都好中意， 有大有细， 多细蚊仔。 我估到啦， 咁快， 我估到， 咁快， 近磅啦，我答我又唔系呢个咯， 系咪软型啊？ 系啦，浮床啊， 哇， 好叻啊佢！ 你哋点估啊？我真系完全未有头绪喎，阿小咩你点估嘅 咧？你谂下佢一层一层嘅， 系咯？你净系讲咗咩啊？你个贴士系咩啊？ 好 多大人细路仔中意嘛， 沙滩 其实大人细路都中意嘅浮床， 系啦系啊，但系沙滩就一定可以啦。但系泳池咧就话细型啲嗰啲都得嘅，浮床仔系咪啊？ 原来咁样， 大细路都中意啦，系咪先？ 系喎系喎，浮床， 诶真系叻啊你真系。 系啊，不过泳池咧有啲地方其实佢唔俾你玩嘅， 大池 系啊，有啲佢真系唔俾你， 因为佢惊你危险啊， 同埋会可能会即系压咗好多位啦。 系啊系啊，所以沙滩就多啲。 好正就系话沙滩。有泳池少， 系啦，系啊， 好 叻啊你！ 浮床，我咧恭喜晒你郑太， 拜拜，郑太， 好耐冇玩过浮床，我都真系， 系啊，所以即系因为有啲人会觉得麻烦啊，因为收藏又麻烦，即系无端要揾个地方收好， 同埋每一次要玩嘅时候， 你 崩 系 啊，耐思而涨咯。 好，再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黄小姐。 喂， 系黄小姐， 系黄小姐， 你好，三位 好，你好啊， 桂花田啊， 拣咗啦，桂花田，系啊，太受欢迎啦，南琼佢呢个真啊， 同 埋善明啊， 哦，泳池啊，泳池啊， 唔系，咁你拣边个俾贴士 佢唔拣我哋两个，我净想拣泳池啫， 善明啊， 好啦，善明啊， 好啦，我首先俾你估啦，嗱呢样嘢咧，通常喺泳池同沙滩都会见到嘅， 系， 咁佢 好多噶喎， 系啊，系啊。都会见到嘅嘢，咁同埋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嘅 味道， 味道 喺泳池有好多 泳池同佢， 跟住咧会见到经常见到嘅嘢，而佢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嘅，咁 咧。 雪糕我都好想食， 雪糕系喎， 其实可以有嘅，因为有 讲人啊，即系 佢系一件物件， 物件嚟， 物件， 物件， 通常你去游水嘅时候都会带嘅。 都会打哦， 防晒用品系咪啊？ 系 啊， 系 好 叻啊， 真系啊，真系叻喎呢个，啱啊，有冇都唔同味道喎，真系。 系啊，嗰个系太阳油啊， 太阳油， 系啊， 晒雨啊咁咯。 有冇搽啊，黄太？ 你去游水会唔会搽噶？ 哦，啊？ 你去游水会唔会用噶？ 我你讲我啊？ 系啊。 都好少，因为我等到阴天先去泳池咯。 哦，因为你怕晒。 我啲我两个仔女咯，系啊。 哦，我谂啊， 佢咧，佢哋大个咗啦嘛，都唔使我。 诶，咁你调翻转叫佢带你去玩咯。 系咯，我本来仲谂住问你，你叫边个帮你查太阳油？ 系啦，诶，嗱，系啊，其实太阳油好多时去到某个位置咧，就真系叫人帮你查噶。 系啊 ，OK 啦，好啦，多谢你啦，黄太， 多谢 晒，拜拜。好啦，仲有一个听众，俊咩话？哦，俊熙。 嗯， 系， 诶，又系细路仔，又系你 嚟嘅呢啲。 我听到佢， 俊熙， 俊熙，饮咖啡定奶茶啊？ 唔好讲笑啦。 冇啊，你等阿曾志豪同你玩呢个游戏咯。 你冇得拣啊，逼住你要啊，曾志豪啊。 我本来谂咗个好题目咧，听到个细路仔唯有收翻埋啫。 咁好啊。 好啦，我而家诶贡献翻出嚟，沙滩得唔得啊？ 泳池得唔得啊？ 嗱，小朋友， 你可以讲沙滩泳池都可以得噶嘛？即 系 意思 我 嗰样嘢，我一定要沙滩噶。 咁啊，好啦好啦，有泳池啦，泳池啦，我再谂一谂先。泳池啊，好啦，得泳池。咁咧，佢就系、是、你都你冇钱嘅话咧，你又就好麻烦嘅，用唔到佢。 啊，我估到啦。 但你有钱。又未必用得到佢喎，如果你啲钱唔啱使嘅话，真系。 字啊？ 吓？ 咩啊？ 几多个字噶？ 几多个字啊？ 应该系三个字。 中文就三个字，英文就两个字。 系啦。 嗱，你记住， 你有钱先用得佢，但系你就算有钱，如果你啲钱唔啱嘅话咧，你都用唔到佢噶噃。系啦，但系如果咁样，你又冇钱，但系如果你个人潇洒嘅话咧，或者舐啡嘅话咧，你又可以唔使用佢噶。 但唔安全咯，如果唔用佢。 但如果你舐啡就可以唔用佢噶啦，我都试过有唔用佢嘅。 咁、如果你唔用佢，你好容易翻转头啲嘢冇晒。 又唔系噶，啊呢、這个都系好大贴士嚟噶。 你 叻 下，系啊，好叻啊！嗱，我贴士俾得好， 贴士俾得好真系。 钟希，你成日都去游水噶系咪啊？ 而家好少游咯，之前成日。 点解嘅？ 系啊，你忙啊。 我俾得太简单。 边个嚟噶？ 阿妈嚟嗰个。 系 阿妈，你个仔嚟噶嘛？咁我头先答案唯有调整一下啦。如果唔系，我都唔出第二条俾你。你要唔要玩啦？ 再玩一条咧。 你要唔要而家同你玩一条啊？ 同你玩一条。 阿妈你玩，阿妈你玩， 系啊，三个字，泳池、沙滩都有嘅。 系。 咁嗰样嘢咧就唔系人人晓得用嘅。咁但系咧要学下先晓得用嘅。 学下先。 三个字系一定要有嘅。 我都有另外一个啊，三个字啊，好多女人中意，但系亦都有好多女人唔中意，好多男人中意，但系亦都有啲男人系唔中意嘅。 死你哋有冇越讲越远啊？ 嗱，我开估咧系有原因嘅，我嗰个答案，我嗰个答案系比坚尼，好多女人中意，但系好多女人唔中意，因为着唔到，好多男人中意，因为想睇啊嘛，好多男人唔中意，因为隔篱嗰个着啊嘛。 系啦，我想讲我嗰三个字咧，沙滩泳池都要有，其他地方都要有嘅就系、是、急救箱。 好啦，急救箱，喂，多谢你啦，时间关系， 拜 拜。喂，仲要多谢善明。 系啊，系啊， 系啦， 下个礼拜都见嘅。 系咩？ 下个礼拜我哋会再见嘅， 因为到我放假 啦。你见唔到我啦，已经。 系啊，多谢，拜拜。